早晨啊，吓6:08嘅早上，咁啊20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9%啊，咁啊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生效紧啦，咁啊出边。天气干燥，咁啊，其实诶，换嚟呢个天气干燥嘅消息咧，对大家嚟讲应该系一件开心嘅事啊！咁啊，因为都已经湿湿立立啲霉嘅天气咧，已经一段时间啦。咁啊，今日咧天气有个大翻身，咁啊，20度嘅气温，咁啊，而且出边咧都即系非常干爽啊！吓，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生效紧啦。咁啊，大家咧喺早上嘅时间可以迎来一个咧就系快乐嘅星期五，亦都系快乐嘅公众假期。今日2023年4月7日嘅早上嚟嘅，咁啊，亦都咧就系农历嘅闰2月17。咁啊，喺今天咧，亦都咧就喺香港啊公众假期嚟嘅。咁啊，公众假期咧，咁啊今日啦嗱，星期三都系公众假期，寻日翻咗一日工。然后咧，今日咧就系4月7日嘅时间咧，就耶稣受难节。咁啊，听日咧亦都系耶稣受难节翌日。咁啊，星期日就公众假期啦。然后星期一嘅时间咧，都系复活节星期一嘅。咁啊，亦都系公众假期。咁所以咧，听众可以喺呢个时间咧，可能都已经 plan 晒噶啦。不过都系应该嘅。咁啊 ，plan 晒。咁到底你嘅行程系点样？而家去緊機場啊，定啊啱啱起身，如常咁起身，你又可能如常工作，又或者希望咧喺朝頭早嘅時間，既然放假，唔好浪費呢啲時間，再加上咧天氣都幾乾爽，可以舒展一下筋骨咧，咁啊希望朝頭早晨光第一線喺今天繼續陪住你哋啊！ 晨光每日一格。 天气好，喺我哋舒展筋骨嘅时候，或者准备你嘅行程啊，定还是只系喺屋企休息一下，都可以咧，系一个几好诶，俾我哋个脑筋醒一醒嘅时候。系因为咧，平时工作或者学习，咁我哋个脑筋咧都已经不断系咁吸收啲知识，同人相处，冇乜时间咧，好似去一个叫做生活上嘅重温咁样。重温一下咧，自己喺生活上面嘅对与错，有啲咩做得啱，有啲咩做得不足，有啲咩系直头做错添。知道自己嘅不足，知道自己嘅弱点，然后喺呢啲有乌色嘅日子上面好好地咧调整一下自己嘅心情同埋心智，系可以令到你继续去到成长。就好似有人话，如果一个人佢终身亦都系唔会病嘅。永远都是健康的话、啊、原来他不可以成为一位的名医。其实一次的失败只能够证明我们成功的决心是不足够。我还记得好像有一间在外国方面研制太空科技的公司啦，又有做汽车的。他们的出钱人，他们的老板呢，马斯克，其实他自己经常都说到失败呢其实是很重要。如果你冇失败嘅话，你就唔可以喺失败入面吸取你嘅经验。所以每一次失败，虽然佢亦都系赌上自己嘅财富啦，咁但系佢仍然咧就信赖佢嘅团队，一次又一次克服咗咧就系对于太空上面嘅难关。咁啊，终于咧做咗好多咧就系好厉害喺太空科技上面嘅里程碑。咁所以咧失败其实一啲都唔可怕，相反我哋更加咧就要感恩，以及咧就系谅解。甚至乎咧，就系喺失败当中明白点样吸取教训，然后一次又一次跨过。咁所以咧，有阵时喺错误当中学习，系我哋人生必修嘅一课。 好比一杯冷水，独自问。 春天，心底里满载往昔唏嘘。迷雾已渐渐散去，过去的经已逝去，前路漫漫显得崎岖，还是要我去面对。回忆起当天的欢笑，时光阴冲洗不去，在这一生中，这一生中沉醉。寂寞潮水，这世界可有谁？逝去了的爱情，回孤单寄居。寂寞潮水，人痛心因你别去，我已不懂得哭笑，望着你身影远去。 谭咏麟，情凭谁来定错对？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白元浩的享乐时代，还有很多、啊。最想做什么？晨光大家，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同听众一起来看看一些的调查，晨光 Coffee Time 里面。我先提提你，二十度的气温，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生效的。今日之前有調查咧，就公布咗就早前啦喺中醫服務進行問卷嘅調查，咁啊數據顯示超過八成受訪市民認為香港嘅中醫服務咧，咁啊需要進一步嘅發展以及咧就普及。另外有四成受訪者喺過去一年亦都咧就係冇尋求中醫嘅服務嘅。咁啊有專家就認為啊，呢個源於咧就係現時香港僅僅係得八間公立醫院參與政府嘅中西醫協作計劃，加上啊中醫診金咧其實較貴嘅，故此啊較多嘅市民會優先選擇服務範圍較廣以及咧診金較為平嘅西醫，所以就希望政府咧可以擴大計劃以及咧就調節中醫嘅診金。哦，咁呢个系，如果你话中医嘅诊金系平啲嘅话，咁好简单啫，咁咪睇中医嘅话，咁人就基本上会多咗啦，我都会咁谂啦。 啦，今次嘅调查咧，其实三月访问咗764位嘅市民嘅，咁啊数据咧就显示出啊，六成嘅受访市民喺过去一年有寻求过中医嘅服务，啊三成人表示相信咧就系中医一个咧叫做诊治嘅理念嘅。超过两成人认为咧就中药副作用咧就较少，咁而冇寻求中西医，以冇寻求中医服务先啱啊！冇寻求中医服务嘅四成受访者就表示主要原因就系因为中药唔及西药咧，喂嚟得咁快啊！哦，呢、這个咧即系西医啊，成日都系话系啊，快食快好嘛。嗱，中药咧大家都知噶啦，啊，可能个理念上面就话俾我哋知道咧，个副作用就较为少，咁但系咧就慢慢调理嘅。超过八成人就认为香港中医服务要进一步发展和普及，有七成人就认为现时推动中医发展和中西医协作的力度好像不够，过半数的受访者就表示不知道全港18区设有政府资助的中医门诊服务，可能宣传上面都要讲多一点。其实调查结果就反映市民都十分支持香港中医服务进一步普及以及发展的，同时更加就支持政府推动香港中西医协作服务的发展。他们调查结果就显示，香港的医疗体系是一直都是以西医为主的，不过随着越来越多市民对于中医药的认识了解到，其实中西医治疗各有优势和局限，大家就希望可以就在香港中西医协作服务就进一步发展，互相补足大家的长短嘛。所以都不错啊，如果大家合作得到互补不足的话，相信又是这句，受惠的就是我们市民啦。目前全港43间的公立医院和医疗机构入面，只有8间公立医院是参与政府的中西医协作计划。而且选定的病种只有就是中风治疗、肌肉以及就是骨骼痛症和就癌症舒缓治疗。所以专家都说到，希望政府就可以增加选定病种的数目以及扩大计划的覆盖范围。都是这句了。研究完之后，希望受惠的是我们市民。 活着平淡好，精不精彩也好，我没投诉，不想探讨，感觉越糟，但无人能倾诉，大抵有程度掩饰客套，渴望有人像我的谁称赞，我只好给予鼓舞，以为憾有谁看到，我愉快吗？这会是我想得到吗？我再无权问得到了，能反悔吗？而我没有选择，我愉快吗？如自私的话，拯救了谁吗？问心我曾偷偷哭吗？但念头如不想一拖再拖，却又同意这种结果，心急如烈火，浮光会掠过，若不忿仍可轻轻带过。我愉快吗？这会是我想得到，我再无权问得到了，能反悔吗？而我没有选择，我愉快吗？如自私的话，拯救了谁吗？问心我曾偷偷哭吗？得，常让你若有所失， 遗憾是难再记得，失去我同失去梦，我舍得。我愉快吗？这会是我想得到吗？我更能明白，拥有也才一刹那，谁渴望这选择？我愉快吗？留住这空白，不要说话吗？就等我无声地消化。 张明雅的《我愉快吗》。 晨光第一线，星期五晨光 Happy Friday。 天气方面其实都挺好的，咁可以俾大家在星期五六日啦假期的时候，就算你系冇出外去玩嘅，咁都可以咧就享受一下咧，就系呢一啲嘅天气啦。唔系话阳光非常普照，咁起码咧个降雨率就低啊。咁天气如果好似今日咁样嘅话咧，都可以进行好多嘅户外活动啊。都可以同听众睇睇，其实嚟緊都有好多唔同嘅外即叫大型活动呢会举行㗎喎、哦。咁包括呢就係喺中环海滨活动空间嗰、那个位置，亦都呢会嚟緊嘅时候会有嘉年华啦。咁更加呢会喺香港方面啊，有好多唔同嘅艺术活动啊，其实嚟紧咧亦都会举行嘅。咁所以咧，大家咧揾啱嘅时候咧，就可以去到选择啦。咁另外有一个咧，其实都几推荐啊，大家去嘅。咁就系位于大埔。咁大埔做乜嘢咧？大埔有一个位置咧，咁其实都系有几多嘅叫做历史方面嘅建筑群啊，可以咧就俾大家欣赏一下嘅。其实耐唔耐访问咧，都会有一啲嘅嘉宾咧，佢哋就喺度推介啦。啊，其实大埔嘅嗰个叫做旧差馆啊、旧警察路线咧，都系几值得咧大家去到嗰度欣赏嘅。有过百年历史啊，咁其实只要去到嗰度睇一睇嘅话咧，你就可以感受得到咧就昔日嘅风光噶。咁另外咧喺一个叫做林村河畔，有一个咧就东铁线退役嘅。乌蝇头车厢组件化身成为嘅避雨亭，这个我都见过，我在上面行人天桥行过的时间就见过，大家都可以去那里望一望的。另外呢就是大埔艺术中心内一个叫做解忧旧书店艺术廊啊，入面都有很多就精彩的艺术作品，包括就是古旧陈列的电视机啊，甚至乎就是以前的一啲嘅文物，大家都可以咧喺入边啊轻松咧就揾得到噶。啊，更加咧就地下展出啊艺术家咧就系嘅一啲叫做动物乐园嘅作品，咁有好多咧唔同大家啊估唔到，原来都几特别嘅一啲嘅艺术展咧，原来会喺社区嗰度咧都几容易系发现得到嘅。咁所以如果你话天气好，你又有时间可以喺唔同嘅区份入边行一行咧，咁不如咧选择下今次呢一条嘅路线啦，希望你可以揾到自己嘅艺术空间啦。 去年为了健康一戒了烟，我在每个周末还是会小小喝一点，朋友不太容易约到，不再像从前那些日子可说已完结。有些夜里我会开车到城里兜圈，我才领会到什么叫做往事如烟，一眨眼又是一个十年，那些瓜葛纠结在某一天突然与人而见，一眨眼又是一个十年，对于人生起点一知半解，我 却已经等得一年。住岁月，还不如好好的过越来越少的明天。生命给我们什么都不可能拒绝，这句话我当年不了解。时间它再热起来，好我也不忍对你说，热情总会了解。一眨眼又是一个十年，那些瓜葛纠结在某一天突然你的耳边。一眨眼又是一个十年， 一首作品来自张学友的又十年。二十度的气温现在六点二十九分的早上，先听听就是六点半钟的新闻简报。转头回来继续支持香港电台第二台以及普通话台联播时段，晨光第一线。 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四在人民大会堂分别与国事访问中国的法国总统马克龙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会谈，三人又举行中法欧三方会谈。三人又舉行中法歐三方會晤，包括討論到烏克蘭問題。習近平強調，中方敦促各方保持冷靜理智，共同為和談創造條件。馬克龍希望中方讓俄羅斯回歸理性，讓各方重返談判桌。馮德萊恩引述習近平表示，願意在條件和時機成熟時與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會談。有法國外交人士引述習近平表示，準備與澤連斯基通電話。以色列北部遭到從黎巴嫩發射的34枚火箭襲擊，有25枚被成功攔截，5枚落在以色列境內，4枚去向不明。以軍表示，火箭彈碎片造成兩名平民輕傷。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透過電視講話表示，以方將會採取果斷行動應對一連串的襲擊，令到所有侵略行動付出代價。內塔尼亞胡召集安全內閣會議商討對策，以軍將矛頭指向巴勒斯坦組織哈馬斯。黎巴嫩總理米卡提譴責有人從黎巴嫩向以色列發射火箭彈。傳媒報道，黎巴嫩南部提爾地區遭到以軍報復性炮擊。報道引述消息人士說，從黎巴嫩境內向以色列發射的火箭彈不超過20枚。黎巴嫩軍方早前宣布在南部發現火箭彈發射裝置和幾枚火箭彈。接近黎巴嫩真主黨的消息人士說，這次襲擊與真主黨無關。日本陸上自衛隊一架直升機在沖繩縣宮古島附近海上失聯，機上共有10名隊員、自衛隊和海上保安廳搜尋，到當地的晚上在附近海域發現油污和漂浮物，可能是機身的一部分。陸上自衛隊表示，失聯的 UH-60JA 直升機當地星期四下午3時45分前後從宮古島起飛， 原本計劃對周邊展開偵察之後，在下午大約5點返回，但是期間失聯，從雷達之中消失。冰協發表聲明，表示在處理世界冰球錦標賽播放國歌出錯事件，並未感受到港協的尊重，又指雙方在3月23日會議期間沒有討論領隊在現場面對的情況和日後如何解決，反而質疑冰球項目每次比賽只得4至6隊，得到亞軍和季軍的成績並不突出。港協回應本台查詢表示，與冰協的會面之中並沒有上述的言論。據了解，事件發生之後，港協義務秘書長杨祖慈以短信向冰协主席提出透过电话沟通以了解事件，当时获回应表示会回复，但其后对方透过录音短信表示要等到领队回港之后才交代。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最低气温在19度左右，日间干燥，天色好转，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20度，相对湿度 77%， 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联系 香港，95年， 公共广播95。 你好，我是郑文雅。其实呢，我好细个呢已经参加过一次香港电台同埋少年警讯嘅一个天才比赛。我喺呢度呢恭祝香港电台95周年生日快乐。 公共广播95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话都做咩咁应景唱歌啊？ 你都觉得应景咧，好多人咧都开始听紧睇樱花啦。 睇樱花梗系开心啦。 除咗睇之外咧，樱花仲可以食噶。 食樱花点食噶？ 好多种产品噶。听住今个星期六朝早6点到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洪健威知识会社啦。 栋楼都成几十年，要执执佢啦，但系好伤荷包。 政府经已推出第三轮楼宇更新大行动 2.0， 有成几万蚊资助俾自住业主做维修，仲有第三轮消防安全改善工程资助计划，资助法团最多60%工程同顾问费。 而家至9月30日可以网上邮寄或亲身提交申请表， 打市建局热线3188-1188问下先。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早晨啊，咁啊6:37，继续有晨光第一线，因为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嘅20度嘅气温，咁啊相对湿度77%啊，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啊生效紧嘅。阿白元浩小白继续喺直播室入边啦，咁啊电话咧就打俾阿钟哥。早晨，钟哥。 早晨，小白。 哇，啲天气都转化得几犀利。 系。 而家好干爽系嘛，今朝。 系啊，直头有啲风添啦。 系啊。 而家相对湿度系几多啊？ 77%啊。 咁啊，琴日咧就90几，咁都系落得出雨咁样 啊。 今日77%，但系其实77%都算系 唔系低噶啦， 唔系低啊，系啊系啊， 唔系低。 普通 但今日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 系啊，即系 所以一啲比较湿嘅天气。点解就会有呢个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呢？ 哦，因为嚟紧咧，应该系吹嘅风咧，系睇下先啊，冇错啦，就系吹清劲北至东北风，所以咧就会嚟紧呢段时间越嚟越干燥，咁啊就叫提醒大家，哇，会突然之间变得比较上干燥咯，咁啊又要咧就注意下啲皮肤啊，注意下火种啊咁啦。 系啊，即系首先咧顺带一提啊，咁如果你啲天气突然之间又湿。跟住突然间隔一晚之后咁干，琴日开紧抽湿机，今日可能要放湿。呢啲咁样嘅天气底下咧，除咗皮肤之外，我哋个身体机能唔知点样。 嗯。 所以咧，即系要麻烦啦，小白下个礼拜三或者问下 Terry 我哋嘅中医师咧，睇下究竟我哋应该点样保调理我哋嘅身体，去适应呢啲变化莫测嘅天气先。 哦，系、哦，即系讲下呢个身体嘅叫做咩啊？温度同湿度嘅适应系统 系 嘛？ 系啊，咁、啊哦、急我真系搞唔掂噶。 系咯、 啊。咁另外咧就想话咧，好奇怪嗱，我哋个天气偏向于即系都唔系话干到五十几啊，即系个相对湿度，但系已经有呢一个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有阵时呢啲配合嗰啲咁样嘅配搭。唔係好理所當然，你覺得哦濕啲就冇呢一樣嘢，有呢樣嘢出現係咪應該要乾啲啊？ 嗯， 原來好多我哋理所當然覺得會出現嘅一啲配合，唔一定會係咁樣嘅。 嗯， 咁我哋要睇嘅真係睇好多嘢，可能正話講係咪未來嗰幾日啦，或者係咪聽日突然之間會乾啲，起啲咩風會令到個天氣我哋要有啲咩嘅嘢要留意啦。 嗯， 原來好多額外嘅因素。我哋要去观察咗先知道原来呢啲嘢咁样嘅配合嘅出现呢係会有咁样嘅效果嘅。 喔。 係呀。即係譬如话喔咁我哋见到今日而家个太阳好猛。 嗯。 咁就等于我哋唔使攞遮。 嗯。可以遮太阳啦、啊。 可以遮太阳啦、啊。但係原来把遮除咗遮风挡雨之外，原来仲可以遮下啲阳光啦。 嗯， 咁我哋好多嘢咧都应该要知道，原来啲配合上嘅嘢唔系一定咁样嘅。 嗯， 所以譬如叫你饮完，即系成日话食完一啲油腻嘢，我哋咪应该饮杯茶咁样啊？ 吓，系啊， 消滞啊， 系啊。 咁原来系咪一定系咁样先得咧？ 嗯， 又唔一定嘅。有啲人食完油腻嘅嘢系中意可能啊。饮啤酒嘅 哦，系，同埋有啲人身体瘦得噶、 嗯， 即系个个不一样。呢、這个咧就系啊，有啲人可能我好瘦得油噶，咁我冇所谓噶，我好快再排走晒嘅。哦，咁你又奈佢唔何？ 系啊，所以咧，经常咧有一啲女士啊，即系我成日话你唔好讲啲过头说话。 吓、 啊，有啲女士咧成日话我食极都唔肥啊。咁你系咪觉得好似好理所当然，人食嘢一定会肥？ 嗯， 咁所以。所以你到咗某一个年纪又好，或者你系男性或者女性都好，你就会觉得我食嘢就会肥，系一个必然嘅配合嚟噶嘛。但系又唔系必然噶，所以有啲人我仲话未讲，有啲人好中意讲我食极都唔肥。 嗯， 有啲人就会系咁样去讲嘢，或者咁样嘅配合啊。 系 啊，我系咁样就会系讲呢啲嘢，好奇怪。 原来 个背后就系佢根本上，我觉得可能系。吸收能力差咯， 系啊， 咁你食极都唔肥咯。 以前嘅年代成日话咩呢啲人嘥米饭啊，唔好俾咁多嘢佢食啊，反正食咗冇用嘅。 系啊系啊，咁、啊、所以原来有啲嘢嘅出现嗰个配合唔系必然嘅，佢、 啊、 背后一定有个原因嘅。 嗯， 个原因就系原来佢机能差咯。 系啊， 然后佢未食极都唔肥。 然后佢将自己机能差、吸收差呢样嘢咧，就变成一个优点 present 咗出嚟。 系啊，咁所以即系当然咧，亦都有啲人调转嘅。咁你觉得唔食嘢系咪一定会瘦啊？又唔系喎， 又唔系噶，系啊。 有啲人咧就系饮啖水都会肥， 系啊，呼吸都会肥啊嘛。有啲人话 系啦，咁嗰啲系咩原因咧？咁可能除咗未必一定系佢身体机能有问题嘅，即系未必一定系佢身体机能特别好嘅，可能亦都系佢身体机能有问题。 系啊，系啊，系啊。 所以佢咪食少少嘢，突然之间所有嘢。 未必一定是叫做肥，可能是出现了毛病都不定的。 嗯，是啊，或者他身体习惯了，营养师那里就一定会想的啦。啊，身体习惯了呢，因为他少吃东西，他不吸收，他成日都以为不吸收，但其实他吃了一女身体是这样吸收，那所以他吃少少东西他就已经肥了。 是啊，所以我成日都说有很多嘢事情的出现呢，不要只是觉得我们这样看开就是这样的啦。这些东西这样出现了，又有衍生了另一样东西，我们这样看开他哋呢個組合必定係咁樣噶啦，唔一定嘅，可能背後有啲嘢只係我哋唔清楚、唔了解嘅啫。 哦，其實凡事又冇絕對啊，今日要代住呢句説話先得。 係啊，所以啊，我哋陣間翻嚟做節目，係咪必然會好順利嘅咧？即係大家嚟試。 哇！你咁驚嘅，你講嗰啲嘢。 好憤咁樣。 好彩今日一陣間唔係我 off 機啫，今日輪翻阿 O 啫。 好啦，翻嚟傾啊。 好，拜拜。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荣忠，每朝六点你想做什么呢？继续睡觉冚埋张被，已经諗緊安排假期，限杯咖啡准备翻工，拖住伴侣只手一起出门口。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听住晨光第一线，我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荣忠， 或者叫他忠哥都得。晨光百科， 二十度嘅气温啊，咁啊喺我哋直播室入边咧，咁啊系一个录音室嚟嘅，呢个系一个咧就系隔音嘅录音室嚟嘅。咁啊，点解要可以做得到咧？咁样点样打造一个咧冇回音嘅房间嘅咧？其实食物喺碰撞物体，唔系食物，系声音喺碰撞物体咧就会弹翻嚟，有呢一个性质，我哋要知道先。所以房间入面发出声音咧，其实就会不断俾啲墙咧就反弹，造成回音。例如浴室咧就特别容易有回音，咁所以唱歌啊可能系咁啊，特别好听，啲人中意一路冲凉一路唱歌啦。不过检查电子产品或者就是乐器的声音的时间啦，咁如果墙壁的回音造成了妨碍的话咧，咁就弊家伙啦。所以咧，我哋要用一啲叫做冇回音的房间去到进行录音。冇回音的房间咧，其实在我哋使用的时间啦，就即系话冇咁容易传递声音的物质咧，去到打造出嚟噶。而且墙壁的表面亦都就是不平坦，形状就好像波纹一样。咁例如在我哋直播室入边都系一样啦。咁啊，墙壁以及咧就系各方面都选用咗一啲特别嘅材料，防止咧声音不断去到就系制造回音噶。而且墙壁嘅表面咧就头先同佢提过啦，有好多嘅波纹喺度嘅。冇回音嘅地方咧，就可以利用呢个凹凸嘅表面去到吸收声音，甚至乎将物料改变都系可以吸收声音噶。咁啊，讲嘢嘅时间咧，咁就唔会反弹啦。所以咧，冇回音嘅房间就系咁打造出嚟。如果你话有间冇回音嘅房间咧，除咗可以我嚟做直播室之外啦，亦都咧就可以咧用我嚟做录音室。咁啊，录音咧就可以录制一啲咧就非常之靓嘅音乐嘅。除咗人嘅声音之外啦，有阵时亦都可以咧就将一啲乐器喺一啲冇回音嘅房间上面咧录低佢，咁啊做混音嘅时候可以用啊。 长笛被你廉价脱手在网边，勤力上进难在每晚听古典，他带着竖琴而居了，主演护城里面，虽解散乐团难以避免，忙着要逼你子女考试八级琴才练，谁在你大提琴发现，深宵当我们播着那张同一样纪念唱片，弦乐伴奏记忆弹着残旧乐器架空重聚又再见，时间乐队成长伴侣能团聚一晚，尘封低再吹，入了早一拍，那位是谁？谁人慢了归队？无需过分尖锐，回忆也为追求乐趣。 离别了，现在替社会累要不停试炼，疲倦了，看看合照逐个队员来挂念，敲响山角铃，你又记得同一幕震撼场面。台上是你和他回复同样位置，角色迅速就似那一天。时间莫对，成长伴侣能团聚一晚，忘记家中宝贝女，入了早一拍，那位是谁？谁人慢了归队？需过分尖锐，回忆也为追求乐趣。有乐与爱，喜与怒，和离愁必须。明日各自应付际遇，各有各归去。时间乐队演奏下去，随旋律走过年轻。谁人演奏下句？人生有太多泪，人生这乐章真的有趣。 一首作品嚟自李克勤《延续》，时间嚟到早上嘅6:49。咁啊，朝头早咧都有 KOL 系列，咁啊啱啦啊，讲系行山，咁天气干爽，大家可以去行山。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咧，咁啊同大家邀请到咧就系香港山艺协会总教练啊梁超新年 Sir 喺度啦。早晨，新年 Sir。 喂，早晨啊，小白。 早晨，咁啊，上次咧。我哋都已經講過，如果喺山上面見到一啲流浪狗啊、野狗啊、村狗啊，一啲嘅應對嘅方法啦，就唔好諗住將自己僅餘一隻雞髀咧都抌出去啦，就唔好啦， 唔好啦，唔好啦， 冇用嘅，冇乜用嘅。咁但係山上面嘅動物，可見動物仲非常之多， 多啊， 例如咧就係牛啦。亦都會見到係野豬啦，係啦，咁野豬咧，咁當然啦，仲有馬騮啦，咁野豬當然咧就我自己住嘅地方咧，本身都好 Santara 嘅啦，咁所以咧都係每逢去到夜晚我放狗嘅時候，都總會見到啲野豬喺個山入邊咧，即係喺啲樹入邊咧，蠢蠢欲動，有陣時聽到啲聲噶，我有幾次係有幾次，我特登帶阿仔仔咧。佢問我爸爸今日夜晚會唔會野豬㗎？咁細路仔嘅好奇啦，跟住我就同佢講今日夜晚係會有野豬嘅。爸爸你咁犀利嘅，我就同佢講，因為我有一張野豬嘅召喚卡，咁啊預備咗，求其畫咗張卡，咁啊拎咗出去啦，咁啊化咗張卡之後啦，你睇下真係有野豬㗎，咁我喺嗰刻梗係變 hero 啦。咁但係因為我知道野豬嘅習性，知道動物嘅習性好緊要， 係冇錯冇錯， 就係佢就會知道咧，可能啲人會放低啲湯渣啦。或者佢哋會知道呢一扎嘅垃圾桶入面有好多嘅垃圾啦，啲人冚蓋啦，咁就會抄啦。 冇錯。 好啦，我就係因為知道動物嘅習性，所以先至估計得到咧係有野豬。咁但係有陣時咧，啲野豬出沒嘅時候咧，同牛嘅習性就好不一樣啊。咁野豬嘅習性好多時咧，除咗一隻之外，佢可能會一個 family 咁樣去到活動嘅。 哦，係，冇錯。 係啦，咁佢有爸爸有媽媽，跟住可能一家五口樂也融融一齊揾嘢食 嘅 喎。 通常都係只野豬媽媽帶住啲豬仔。 嗯，爸爸就出去再揾其他媽媽。 係啊，呢個係。即是習性嚟嘅，動物嘅功能嚟嘅，佢嘅功能係要傳宗接代嘛，佢盡忠職守啫， 啱啊，佢冇做錯噶，所以我哋唔可以用人類嗰把尺去度當野豬。 我知道你想講乜嘢嗱，人啊唔同啊，聽眾係雪亮嘅聰明嘅， 係啦，咁當然係啦，咁我哋知道野豬嘅習性嘅時候咧，哎呀，我都有见过系野猪爸爸妈妈一起出嚟噶， 都有 嗰只爸爸好好啊， 系 good daddy， 可能咁啱啱新欢咧， 你又啱喎，咁呢个我唔知啦，人哋屋企嘅事，人哋嘅处理啦， 好， 但我真系遇到野猪嘅时候，咁当然我知道嘅就唔好行过去啦， 系啱嘅，冇错， 系啦，唔好行过去，但系佢真系一大棚，甚至乎阻住咗条路嘅，咁点咧？ 哦，冇噶啦！你真系野猪，我哋就会可能以前嘅做法就会叫嚣啊， 叫嚣啊， 喂喂喂喂喂咁吓走佢啦。吓，咁后屘渔护处嘅朋友都话，其实你咁样仲可能会激嬲佢。 哦， 啊，因为佢 反而佢見到有人咧、 嗯， 你喐動佢就會走噶啦、 嗯嗯。 因為佢最主要咧都係想去揾嘢食。 嗯，同埋佢哋都係 最怕見到隻細嘅野豬仔。 哦，哎呀，呢、這個我又係想講嘅重點啊！因為我自己認為啦，野豬仔咧就更加唔識驚，周圍走。 冇錯， 野豬仔唔識驚周圍走嘅時候，佢更加容易行到嚟我哋身邊。而我哋身邊總係有好多咧心底好善良嘅女士。 哦， 或者男士， 好得意， 好得意啊！哎呀，猪猪好搞笑、啊，你过嚟姐姐呢度啊，过嚟哥哥呢度，得意啊你！ 跟住咧就尝试去，即系尝试去触碰佢，或者谂住同佢 selfie 啦咁样。 唔好啊！ 咁喺呢个时候咧，佢嘅爸爸妈妈咧 就紧张啦， 就紧张啦吓，会发生咩事咧？ 可能会冲过嚟咯， 嗯， 咁就撞到你咯， 嗯， 诶，因为野猪系一只獠牙咧，撞落你度都几系嘢 嘅。野猪有冇分爸爸有獠牙，妈妈冇獠牙，定系大家都有？ 我见到就系爸爸会有嘅， 嗯， 但系你普通只野猪撞落嚟都好劲嘅， 系， 即系你有冇獠牙都有棚牙噶，咬啖你都唔系， 系啊，几 开心啊， 系啊，系啊，系啊，都有发生过呢个情况，就有市民曾经被野猪咬过嘅，我记得。 我哋试过，我自己大班都有试过咁嘅情况。 吓、啊， 我哋完咗个课程啦，哦，散咯，走咯。咁啊，有啲野猪仔，咁呢个男同学走埋去咧，佢就俾只手指只野猪仔咬。 吓、啊，去啊， 系啊，跟住啊，佢咬我咁样，跟住我哋成班就劝佢：你快啲去睇医生，打翻支破伤风针啦。 吓吓吓！ 后屘就佢都不以为意啊。 嗯。 咁啊，之后我哋再上堂问佢：你后屘有冇去睇医生啊？打破伤风针啊？因为、嗯我伤口好细嘅啫，轻轻一下仔。 嗯， 佢后屘个冇啊，我伤风去睇医生，医生我讲埋俾医生听，医生闹我，即刻揿住佢要打翻支破伤风针。 哇、哦！如果唔打会有啲咩问题啊？呢、這 个啊，因为嗰啲野猪污糟啊嘛，有菌啊。 吓、啊， 咁你打翻支破伤风就会好啲嘅。 系， 即系譬如大家喺个山度行山啦，譬如你撞到啲生锈铁啊。 嗯， 咁嗰啲其实就真系。你擔心嘅都係同醫生講聲， 嗯嗯， 家庭醫生打翻支破傷風針咧就安心好多， 嗯，明白， 啊，咁呢個保障翻自己啫，咁膠我都係俾野生動物咬親啊、爪傷啊， 嗯， 咁你擔心嘅我都建議去睇翻家庭醫生，跟住就打翻支破傷風針， 嗯， 即係唔怕一萬，只怕萬一啫， 係， 啊，尤其是係當你譬如俾啲野生動物皮咬完你撞到你刮傷你之後咧，發覺咦有啲發燒喎，咁樣即刻去睇醫生， 嗯。 唔好耽误啦，因为可能即系有啲 会死噶， 系啊，破伤风会死， 系啊，会死噶吓，呢个即系验证讲吓，咁啊危险嘅。咁如果你野猪就当然唔好去撩佢啦，见到最主要都系见到 B B 就唔好去特别骚扰佢啦。佢行过嚟嘅话咧， 我哋走开咯， 走开啦， 即系我哋有办法离开佢、嗯，因为后面啲妈妈唔知发生咩事啊嘛。 咁有冇话嗰啲成年嘅猪咧？咁佢哋喺啲咩情况底下会有啲特异咧？我哋就千祈唔好做嗰啲，因为我以前试过咧一样嘢就系、是，呢、這个唔喺香港，喺越南。咁就試過去一啲嘅農場嗰度啦，咁嗰啲就唔係野豬嚟嘅，嗰啲真係家豬嚟、嗯，粉紅色嗰啲家豬。咁、 嗯、 我就我衰啦，把口咁啊笑佢啦，啊、哎、豬啊豬咁蠢啊，跟住咧嗰只豬媽媽咧就老羞成怒啦，我可能我把口真係衰啦，跟住佢咧就跑過嚟，我咁大個仔第一次被豬追，佢跑得相當之快， 係啊，四隻腳噶嘛， 我知道佢四隻腳，咁佢我估唔到一隻原本瞓喺度嘅豬咧。佢起身跑过嚟咧，佢速度系咁快，好彩我平时都做咗运动，我一路跑嘅时候咧，就仍然同佢保持到一个安全嘅距离。然后咧、哦，我就真系好似刘翔咁样，因为佢有个围栏咁， 跨栏 一跳过咗个围栏，嗰只猪先至冇再追过嚟。即系只猪佢就唔会选择，好你跳我又跳，可能平时都惯咗喺我嗰个围栏入边生活咁、嗯，所以佢见到我跳走咗，佢就冇再追啦咁样。咁所以嗱、哦，野猪嘅速度咧，亦都肯定比。家豬更加快， 仲快 系啦。咁我哋要有冇话做啲乜嘢？千祈唔好激嬲佢啊！即系除咗小朋友之外，我哋当然系唔好挑衅佢啦。 佢觅食紧嘅时候， 嗯， 即系通常啲你会行，有时啲行山咧会发现无端端多个泥窿噶。 哦，有啊有啊，有好多 树根咧，佢会咬树根。 有阵时咧喺山上面有啲山路侧边咧有啲好细嘅路，好似凹咗咁样，一成条坑水道咁样嘅。嗯其实那些都是动物很多会走的路来的。 会是牛啦有时候会是野猪开一些山路出来。 哦、 未必是人的。 是 但是就你会看到一个窿呢他们会掘泥啦、 嗯、 野猪的鼻很灵敏的可能会吃树根啦。 嗯 那又会吃一些笋啦。 嗯 即是香港都有竹的嘛那他们会掘那些幽人都会。 哦是啊幽人都会是。 因为野猪是杂食的。 嗯 所以佢就食垃圾咯， 系啊， 食到成肚都系胶袋咁。 呢个就同即系我哋人类越嚟越接近个大自然，越近咧，住得越搬越近咧。嗯，叫做咩？郊野公園邊陲位置 係啊，邊陲位置咁樣。 但係又你話邊就邊啦，咁你可能我哋即係人要處理得好啲嘅垃圾啦，冚下蓋啦。 嗯， 咁你冚蓋其實郊野公園好多啲，譬如金山嗰郊野公園咧，好多馬騮噶嘛。 嗯， 咁啊漁護署啲師傅咧就成日同佢鬥法嘅要。 嗯， 即係不斷研究新款嘅垃圾桶， 哦， 等佢開唔到嗰個，食唔到垃圾。 係啊，係啊，咁呢個就，哎，我哋下次又講下馬騮啦。咁， 啊， 你話野豬嘅話，就大家就唔好過分去到。唔好同佢四目交头，交目啦，即系互相望住啦， 望佢啦，保持距离啦， 系啦，咁又唔好话特别发出一啲嘅声音又吓佢啦。始终动物咧，佢受惊，你唔知道佢会走定系主动攻击嘅，呢个系一个大家需要一定要 保命或者保护家人咧，佢就可能会发癫嘅。 系啊，系啊，佢自己一只佢就可能会走。 是， 但佢要保護家人咧，其實 就搏命啦。 大多數都會即係趕加入窮巷，大家 冇錯冇錯冇錯。 咁大家留意住啊嚇。 好， 唔該曬 Sandy Sir， 拜拜拜拜。 系啦，咁如果大家喺行山嘅時間咧，遇到啲野生動物咧，咁啊要用啲知識嘅智慧去到對付佢先得啦嚇，咁啊盡量避開佢。二十度嘅氣温，轉頭分道廣播，普通話台會有音樂做點，晨光第一線將會留翻喺香港電台第二台。我係晨光第一線嘅白元浩，每朝六點，我做緊乜嘢呢？準備四小時嘅節目內容，話你知天氣變化，提醒你交通情況，供應無窮無盡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 愉快感觉来得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 我点知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早晨早晨，朝早嘅时间啦，七点零八分。咁啊，晨光交通天文台。咁啊，今日咧就红日啦。咁啊，所以咧就系交通组方面咧，咁啊都暂时咧就未入到入嚟嘅。咁啊，大家留意住啦吓。好啦，咁啊，晨光交通天文台嘅时候啦，咁啊，白健豪亦都咧就自己揾咗一啲喺运输署上面啊一啲有关于咧就系封路嘅消息咧，就俾大家嘅。咁啊，先讲讲咧，咁啊就系喺四月八号，即系明天嘅时间啦。啊，明天嘅时间，咁啊呢个咧就位于大埔嘅。嗱，为咗配合大埔体育节啊，大埔十公里进行而实施嘅一啲嘅临时交通安排。咁啊呢一个嘅十公里嘅比赛啦，咁啊介乎咧喺圆洲仔公园以东大概50米，以及咧就白石角海滨长廊之间沿吐露港嘅部分行人路咧，咁啊将喺2023年嘅4月8号上午7:45至到咧就系朝头早嘅9:15咧就会临时封闭嘅。咁啊有关嘅地点咧，咁啊会设置适当嘅交通标志嘅，咁啊指导啲行人咧，咁啊睇下大家点样去到行啦，行得好啲啦吓。好，咁啊另外咧就系一啲。由於疫情咧，即係過咗啦，咁啊生活亦都復常啦，咁所以咧即係潑水節啊，咁啊亦都有出現咯噃。咁啊除咗係九龍城啦，九龍城都有啲封路嘅措施嘅。除咗九龍城之外啦，咁啊其實喺荔枝角啊，咁啊有商場亦都宣布啦，咁啊會喺區內長義街咧，咁啊進行潑水節嘅。咁啊2023，咁啊希望大家就可以喺呢個街上邊咧，咁啊盡情玩啦。咁啊不過都要提一提大家啦嚇，咁啊除咗封路之外咧，二十度嘅氣温啊，咁啊玩水咧都有機會會冷親嘅，咁啊準備定啲衫去到替換啦。咁啊當日咧，即係星期日嘅時間啦。咁啊其實咧亦都有好多唔同嘅活動啦。咁啊關於潑水節嘅，咁呢個咧就喺九號啊。咁啊九號咧九龍城嗰度咧就會有嘅。咁啊另外荔枝角頭先提過都一樣咧係會有噶。咁啊喺長義街嗰度啦，咁啊亦都會放置一啲嘅車輛啊，咁啊水車嘅。咁所以咧咁啊部分嘅道路啦，咁啊可能咧就會引起各位駕駛者嘅不便啦。 咁呢個價這個撥水節其實2015年開始咧都已經有噶啦，咁啊疫情關係啦，咁啊中間咧曾經亦都咧就係休息過嘅，咁啊而家咧見到呢一個喺星期日9號嘅時間啦，咁啊撥水節正日咧，咁啊荔枝角啊商場對出啊，即係長義街咧，咁啊將會封路啦。咁當日早上11點開始咧，就會有個叫哇佢哋。有个名称叫水战派对，咁啊先会有唔同嘅团体表演嘅，咁啊例如哇，而家双节棍协会都会去添啊吓，好，咁啊另外咧就会见到佢哋亦都会有一个人数嘅限制嘅，咁啊当日咧有佢哋有一个叫玩水区啊换水区之内咧就限制最多人数800人嘅啫，如果到咗呢个人数嘅话咧，入口嘅市民咧就即系准备入去嘅市民就需要喺入口嗰度咧就等待入场嘅，咁呢个咧就大家就提提大家啦，视乎翻咧当日嗰个交通的情况，留意住就是交通的安排。另外就是2023撥水 Happy 撥水嘉年华在这个九龙城的。九龙城亦都有一些道路的封闭的。城南道介乎贾冰达道和岩线围道之间的道路将会在4月9号下午2点至到下午的5点就临时封闭。当时就会禁止所有的车辆就驶入。以及就是岩线围道以南的一段打古岭道咁啊，将会喺4月9号上午嘅11点至到下昼嘅6点半咧，咁啊临时封闭嘅，咁啊所有嘅车辆亦都系禁止驶入嘅。咁啊简单啲嚟讲啦，咁啊到期时咧，亦都一定会有啲大只字嘅交通标志，咁啊话俾啲人听啊，车应该点行，人啊应该点行，咁啊警务人员亦都会视乎情况，咁啊决定咧嗰个临时安排最终嘅执法时间嘅。咁啊大家留意住啦吓。好，咁啊早上嘅7:12，咁啊天气方面啊，系咪真系凉咗好多，干咗好多？我又问一问啊。敖善，早晨啊，敖。 喂，早晨，小白，早晨，咁多啊，晨光嘅听众朋友，早晨，早晨啦、 啊。早晨啊，点啊？出边真系干爽咗好多啦、啊。 干翻啲啦，不过今日大风、啊，即刻喺架车嗰度整翻件风褛嚟着。 系啊，要话要唔好涉亲啊，系。 系啊，大风唔知系咪吹散咗啲烟霞，个天咧都冇之前嗰成个礼拜啊，唔系之前嗰两日啦，咁灰蒙蒙啦，都有少少蓝天底可以。依稀睇得到啦，咁大家唔好期望话，喂，系咪超级蓝啊？个天太阳出嚟未啊？全部都冇嘅，冇发生到嘅，只不过冇之前嗰两三日，哇，即系咁灰蒙蒙、咁湿立立， 湿到吓死人啊！ 系啊，直情系一人都可以讲下回南嗰样嘢，有啲朋友即系。屋企咧都變咗水母間啊，即係唔使過澳門啊嚇，濕濕立立咁樣。好啦，咁啊除咗天氣咧係比較涼爽或者叫乾爽翻少少啦，呢、這個都真係感受得到嘅。咁啊轉個頭，小白報一報嗰啲相對濕度，大家就就會知曉啦。咁、 啊、 另外咧。想今日講下啊，翻嚟電台嘅途程之中咧，有兩樣嘢值得關注、哦。第一樣咧，值得關注嘅咧，就係、是、呢、這個交通方面咧，哇，路路暢通，完全冇車 啊， 冇車都好緊要。我估計好多朋友真係去咗第二啲地方玩啊，或者翻咗內地探親啊等等嘅嘢咧。哇！成條路係路路暢通嘅。第二咧就係、是、多咗整路啦，就係、是、可能因為咧路面少咗車。咁就多整路，咁所以大家咧驾驶嘅时候咧都要留意翻啦。呢两样咧就系、是、喺路面上面嘅一个温馨小提示啦。 其实都啱嘅，趁住啲人放假咪整下路咯。咁啲人翻嚟嘅条路整完搞掂，大家舒服噶吓、 啊。 好，咁啊出边凉，你都快啲翻入嚟做节目啦吓，唔好冷亲 啊。 好，唔该晒。哦，咁啊，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方面咧，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干燥噶，最高嘅气温大概24度，咁啊吹和缓至到清劲北至东北风啊，吹北风。所以凉啲啦。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最低嘅气温大概19度左右啦。咁啊，日间干燥，天色好转噶啦。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20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6%，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2至3，低水平，另外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朝早嘅时间咧，都已经生效紧噶啦。 晨光大学。 早晨，今日朝头早喺晨光大学入边啊，亦都邀请咗阿周树嘉阿佳哥啦，民间风俗研究者阿佳哥上到嚟嘅。早晨，佳哥。 早晨，早晨，各位。 之前咧，我哋有讲过有几条村咧，就话搬村， 系搬村， 搬 好多啦， 有好多。其中一条我最熟就梗系大埔大美督嗰度啦， 船 湾嗰堆咧，咁啊就搬咗去大埔旧墟 六村嗰度啦。 系啦，咁啊而家个船湾淡水湖就变咗就装水啦，同埋大单车圣地啦。咁啊都系，嗱咁你搬咗村之后，咁啊之前阿佳哥都讲过就 系、 是。 佢哋喺嗰度舊墟嗰度就起翻啲唐樓啦。好啦，唐樓佢哋就起咗啦。咁、但係如果你話我如果以前啲人要開一條新嘅村， 係 嚟到啦，喂，咁點搞啊？冇人冇嘛，係咪由即係、就是、由個祠堂開始起啊？定係起咗側邊嗰啲先，跟住祠堂最後先又開光又成咁樣？ 嗱，咁樣嘅。喺度咧要講下先，我哋講咗起碼兩集到三集係講香港嗰啲舊嗰啲鄉村要，因為發展、 啊、 要搬啦， 係啊係啊， 要搬啦， 要搬。 但其實咧，原來咧喺個喺二十世紀初啊嗰陣時候咧，香港係試過有一段時間咧好興啊開村熱潮。 哦， 嗱今日、 哦、好玩喎、 啊、 呢、這個。 嗱今日我哋成話買樓啊，我哋有錢、啊、就買層樓啦，係咪啊？但係喺你買百幾年前咧，嗰時係唔冇樓嘅。 係啊係啊係啊， 係買地喺起條村出嚟。 以前係買地定係買樓花㗎？ 邊係樓花？樓花六七十年代先有先有嘅啫。係買個地開條村㗎。 哇！ 係啊，咁所以嗰陣時候咧，我哋香港咧新界嘅鄉村咧，其實有啲村咧係二十世紀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先至出現。 二十世紀初嗰陣時候。都係 而幾嗰陣時仲係農村年代啊， 農村年代 係啊，香港唔係好多人嘅咋，係啊，嗰啲地方，所以新界嗰啲地方仲有好多空地、好吉地，所以如果嗰啲人有錢，佢係要買笪地嚟開村嘅， 哇， 唔係話買層樓嘅，唔興嘅。 咁佢哋嗰陣時如果買地，佢哋同邊個買？ 咪同當地嗰啲土人買咯，即係附近住嗰啲人，譬如可能係耕地啊，可能係個松山啊，可能嗰啲咁地啫嘛，咁咪向佢哋買地啦。嗱，香港起碼有。起碼有兩條村係嗰個年代出大咗出現嘅，第一條咧就叫做喺松柏朗。 松柏朗喺邊啊？ 松柏朗就喺上水嗰邊啦。 嚇， 松柏朗。 哦，我應該 隔離嗰度咧就今日有條江夏圍嘅。 江夏圍嘅， 係啊，江夏聽過啊嘛，江夏江啊江夏家姓黃噶啦，江夏圍。咁啊，佢又叫客家圍。嗱，嗰條圍咧其實就係二十世紀初先出現嘅啫。係咩咧？係有一個有家姓黃嘅江夏黃啦。咁咧佢哋幾兄弟，其中有個兄弟咧就出咗洋。就發達 出咗洋即係 賣豬仔 係啦 嗰啲啊 去咗可能南洋 係啦去咗喺中美洲 又或者 發達 係啦金山 係啦發達就寄錢翻嚟 哇 就俾細佬買地起村，於是乎咧佢就揾風水先生左揀右揀， 咁個細佬咪好多謝佢哋， 梗係啦，成家都因為咁樣得而受惠噶嘛。佢嗰時啲兄弟情好好嘅，好好嘅，咁啊揾到錢發達，咁啊寄錢翻嚟俾啲兄弟咧就開條村，就開條叫客家圍嘅村。 哇！ 咁呢條客家圍咧就 好團結喎， 好團結，好好嘅，真係玩係好好嘅。咁咧呢條客家圍咧咁啊就唔開放嘅 嚇， 即係我哋講過嚇，咁啊就裏邊條村裏邊咧。有樣嘢，自供自給，咁啊建築咧，哇正啊， 別墅一格， 佢又唔係別墅一格，佢雖然一條圍唔係好大，大約都係一個足球場咁樣咯，大兩個足球場啦，即係兩個九人足球場度啦，咁樣但係裏邊咧啲建築嘅設計咧係成條村嘅一般嘅村鄉村嘅建築設計嘅，譬如話咩咧，佢裏邊有祠堂，有。 祠堂又摆正正中 间，摆正正中间嘅冇错啦。咁啊，隔篱系排屋啦，一排排屋啦，跟住起学校。 哇！ 里边有间书室嘅，系我哋教育子弟嘅。 系， 仲有，因为治安唔好，四面系平地，佢有个碉楼，有个碉楼作为自卫嘅。跟住咁啊，叫做围噶啦。咁因为惊贼啊嘛，有围墙，有围墙， 有哨兵， 有围墙，系啦，有夹住睇有冇人打鼓啊，打阵咁样嘅。好前面有个好大嘅个晒谷场啦，唯一嗰个条村里边系冇嘅咧，系个水井，因为嗰挖掘唔到啊， 我冇水， 冇水，咁啊要喺个围外边逼嘅啫，咁啊所以成条围咧，基本上咧都系好完整嘅一个。 我仲啱啱谂住问你，咁佢出边有冇城池嗰啲城门河嗰啲咧？啊护城河， 佢又冇护城河，但系佢有个围门嘅。即係啲圍牆咧有個圍門啦咁樣嘅，咁啊就好即係好樣樣咧，色色俱備，所有一條村裏邊要有建築物咧，佢都有咁樣。 哇！ 係啊， 有機會我都想去欣賞下。 係啊，不過 入邊唔入得啦， 入唔到噶，私人住宅 嚟㗎， 咁大部分嘅人咧應該都係移咗民㗎啦。咁而家有少部分佢哋嘅後人咧就。喺度看屋啊，看住条村 咯。哇，佢唔系净系看一间屋嘅，佢看住一个围喎。 看住条围系好正噶。嗱，咁除咗呢条江夏围咧，仲喺青山嗰边，屯门 系 屯门有一条咧叫做麒麟围，唔知有冇听过啊？ 麒麟围冇。 麒麟围咧，嗰度有个轻铁站噶嘛。 哦，系咩？ 系啊，轻铁站嘅。 咁嗰條葵咧又係上世紀二十年代左右先出現嘅啫。 嗯， 咁啊係咩咧？係姓陳啊，一個客家人。咁啊做生意有成，咁啊楞埋一啲 friend。 哦，呢個就做生意，呢個就唔使話 唔使 越洋啦， 係啦，唔使漂洋過海啦。咁啊佢喺香港做生意做成，咁咧就楞埋一啲志同道合嘅朋友，大家夾粉。买地开村， 咦？咁系几个唔同姓咯？呢个村好有趣、啊。 呢条村咧，佢有咁样噶，好有趣噶。佢有趣做咩咧？咁呢条围叫围麒麟围啦。咁啊，起屋啦，又系排屋啦。 点解用麒麟嘅嚟嗰阵？ 因为嗰个地方咧，好多石头啊，好多石头啊。咁咧，好似啲麒麟咧，咪起晒轮咁样嘅、 哦， 所以佢叫麒麟围。 麒麟围， 乜而家麒麟咧系瑞兽嚟噶嘛？ 系啊系啊系啊。 咁啊，佢就喺度起咗条围。起条围之后咧，佢就。好过瘾喎！咁多圣人啦，咁起咩咧？起咗间祠堂。 哇！但佢几个圣？ 冇错啦，哎，醒目啦， 跟得你多啊！ 祠堂通常都系一个圣噶啦。 系啊系啊。 呢度我兜翻先吓。嗱，祠堂基本上一个圣噶，但香港即系啲案例咧，系两个圣、三个圣，甚至四个圣共用一个祠堂都有嘅。 共用即系佢哋系共用，但系又唔系话要我同一时间起几个。 唔系， 不过起细啲。 香港都有咁嘅个案嘅，不过呢个今日唔讲啦，有机会先。 哦，好啊，好啊。 咁啊，佢起个祠堂，喂，咁多个圣搞个祠堂，系啊。佢哋而家你去到嗰個祠堂裏面個神主牌係中間嗰個最大一個，係有九個名嘅。 哇，九個啊！ 九個字。咁你裏邊咧， 佢哋嗰陣時有冇話就係邊係九個一齊出咁多錢？ 係， 譬如每人出一定金， 大家夾份， 就唔會話啊呢、這個出兩定金咁樣嘅。 實際上俾咗錢我就真係唔知道，我問唔到。但係個神主牌能夠大家平起平坐有九個姓嘅，咁你可以知道當時係 好嘢喎， 九批人 排名不分先後啊。 係啦，有九批人。喺度夹粉起条围啦，所以起个乜祠堂啦。不过呢九个姓里边咧，其中有一个名咧，就唔系姓氏嚟嘅，系一间佛堂嘅名称嚟嘅。咁当时咧系一个斋姑啊，斋姑咁咧，佢又夹粉，佢又夹粉。 哇！嗰位斋姑 系里边，所以个斋堂入边 咁有钱嘅， 就系有钱嘅斋姑，我又唔系噶。佢本身可能系一啲大族啊，本身系一啲可能大族啊嘅， 可能长平公主之后嗰啲咁样， 系啦咁样啦。咁啊，跟住虽然话归咗依啫，咁但系可能都有家底噶嘛。 咁啊系啊， 咁啊放俾咗佢咁样，佢咧佢咪喺度，见到呢度好喎，咪起咗起屋。 系咯。 入埋粉落條村嗰度，神主牌度擺埋自己嗰個佛堂嘅名稱。 哇，好嘢喎、 啊！用一個字嘅啫，咁樣咯，係啦，唔知道玉咩堂。 用咗佢嗰個 教育個玉啊，唔知道玉乜堂咁樣嘅。咁所以於是咧，嗰九個字咩，其中一個玉字就教育個玉啦。咁、初頭我啊奇怪啦，係嗰啲咩姓陳啊、姓乜姓物啊咁有啊，點解有人姓玉嘅咧咁樣？咁、原來唔係，係玉乜堂係個齋堂名嚟。 係咁解。哇，都有趣喎！咁佢嗰陣時有冇話大概個地，如果話兩個九人足球場，即係佢當然係真係每人攞啲錢出嚟啦。 佢呢個係一個山頭嚟嘅，即係呢個麒麟圍啊，山頭嚟嘅。 山頭 係啦。咁咧，我後嚟就打探嘅，問下啲附近啲村朋友咁樣，啲前輩咁樣，佢就話咧，原來呢個本身個山頭咧，早期咧係一個亂葬崗嚟嘅。係亂葬崗。咁咧，真係 呢個都係上世紀二十年代嘅 事。二十年代嘅事嘅啫， 嗰陣時都仲要係亂葬崗。 香港去到六十年代新界先至發展嘅咋，六十年代之前新界仲係好荒蕪嘅，我仲係叫做鄉下嘅。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我都幾有興趣知道到底 過咗獅山就叫鄉下㗎啦。好啦，咁咧呢個亂葬崗咧，好多啲墓地山墳喺度啦。咁既然嗰班呢班兄弟啊，呢班朋友夾粉要喺度開村，咁佢哋要起屋啦，咁梗係要自然要移走呢啲咁嘅墓地㗎嘛。啲墓地啊嘛，咁啲墓地好多已經係失制咗，冇人要佢喎。 好似你上集咁講咯，俾個名佢，跟住一齊供奉得唔得啊？ 係啊，冇錯，講得啱啊！佢哋就將所有呢啲咁嘅墓地全部起曬骨，跟住移咗去咧對面山，對面山嗰度起咗個二重， 哦， 起咗個二重。咁呢個二重咧就安葬曬啲咁多。 今日都有喺度啊！ 今日都喺度，今日喺邊度咧？就今日喺。岭南大学的校园入边啊， 入边啊， 系啊，喺入边嚟噶，因为以前嗰个系军营嚟噶嘛， 吓， 嗰个系府地军营嚟噶嘛， 府地我知啊， 嗰个府地军营噶嘛，咁啊个府地军营入边系有个墓地，有个二厂喺度噶，咁后嚟府地军营撤退咗啦，英军走晒啦，咁我哋咪重新发展，咁啊判咗俾我做岭南大学啦，咁岭南大学咁啊就冇移走呢个二厂， 系 仍然摆喺后边嗰度，咁咧。麒麟围嘅村民今年而家咧每年都会准定时定候 就去二廠嗰度拜祭。 哇！咁咪拉大隊入大學？ 係拉隊入學入俾㗎，呢係根本要咁做㗎嘛，傳統嚟㗎嘛，尊重㗎嘛，係啊咁啊，咁啊佢仍然係要去拜祭呢廠，多謝當年我哋移咗去嗰度。 哇！相當有趣啊！ 係啊，係有啲咁嘅傳統舊嘢㗎。 今日星期傾住咁多先，我哋下個星期又聽下有咩古仔啦。唔該曬佳哥， 唔該，拜拜。 7:29的早上，你哋好啊！晨光第一线咁啊，揾嚟呢首歌嚟自关心妍嘅《再见关慧敏》。出边20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6%，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生效紧嘅。嗱，转头7:30啊，听听新闻简报先啦。翻到嚟继续黐住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啦，我哋转头继续倾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务院总理李强寻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访华国事访问的法国总统马克龙。李强表示，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和马克龙战略引领之下，中法关系持续健康发展。中国愿意同法国一起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 发扬独立自主、相互理解、高瞻远瞩、互利共赢的建交精神，推动中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向更高水平。李强强调，中国愿意同法国分享中国新发展带来的新机遇，坚持开放合作，欢迎法国更多优质产品、技术、服务进入中国市场，亦都希望法国继续保持市场开放，为中国企业提供公平和非歧视的营商环境。马克龙表示，在当前变乱纷扰的形势之下，法中开展高质量对话交流十分重要。法方支持中方发展，愿意同中方恢复新冠疫情之前的交流势头，本着开放态度，加强经贸、农业、航空、金融、核能、创新、旅游、人民等领域合作，在涉及国际和平与稳定的重大问题上深化溝通協調，為法中全面戰略夥伴關係注入新活力，為應對全球性挑戰作出新貢獻。法方致力於推動歐中關係進一步發展。翻嚟本港，冰協發表聲明，表示在處理世界冰球錦標賽播放國歌出錯事件，並未感受到港協的尊重。又指雙方在3月23日會議期間沒有討論領隊在現場面對的情況和日後如何解決，反而質疑冰球項目每次比賽只得4至6隊，得到亞軍和季軍的成績並不突出。港協回應本台查詢表示，與冰協的會面之中並沒有上述的言論。據了解，事件發生之後，港協義務秘書長楊祖慈以短信向冰協主席提出透過電話溝通以了解事件，當時獲回應表示會回覆，但其後對方透過錄音短信表示要等到領隊回港之後才交代。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最低气温在19度左右，日间干燥，天色好转，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20度，相对湿度 75%，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最低工资条例适用的雇员，无论以乜嘢形式受聘，都有权收取法定最低工资。由2023年5月1日起，法定最低工资水平提高到每小时40元。残疾雇员有权选择进行生产能力评估，收取按评估结果定出的工资。法定最低工资，员工、老板都要知。想知多啲，打2717-1771。 醒啲醒啲醒啲 ，D for DS， 提提你醒啲吧， 醒啲吧。 佢系资深中文科老师林日欣，见解论证一直系中国语文科卷三嘅失分位嚟噶。究竟点先为之系好嘅见解论证呢？ 要攞高分，大家一定要留意一样嘢噶，就系、是、考评局啦，好多时候都会俾两个选择嘅方案活动。咁啊，二拣呢个选择下边，大家要好小心，要谂到自己写个选项嘅时候，究竟有冇独特之处？咩意思呢？即系我俾两个活动你，一个咧就系市集，一个咧就系露营。咁好多学生写嘅时候就会写一啲露营嘅好处嘅时候，就会话啦，啊露营嘅时候啦，我哋去筹办露营就要有事前嘅准备啦，中间过程入边有筹办活动嘅经验啦，到最后就可以反思同检讨嘅。咁我想问一下啦，各位同学，呢一种露营嘅得着同好处喺筹办嘅过程入边，其实啊，你喺翻第一个活动，即系市集入边，都系做得到噶嘛？咁即系会令到题目喺你论述入边冇一个选项嘅独特之处啦。嗱，呢一点系会影响你嘅分数噶，一定要小心啦。 做好准备，顺顺利利， 醒啲吧！ 香港电台文教节目《奋发时刻》DSE 团队制作。 CIBS 人人广播， 出街 食饭、 食素、饮食失调， 身同饮食真系咁好， 做个健康快活人。 营养学家关国华， 咁我哋经常都会食豆腐啦。豆腐除咗有高钙质之外咧，其实佢有丰富蛋白质。老人家食豆腐咧，仲可以帮助到佢少啲肌肉流失嘅。 CIBS 节目做个健康快活人，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凝聚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31，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Yumi 钟由美。年纪轻轻的 Yumi 要兼顾学业和歌唱事业，她会怎样分配时间？对未来又有什么憧憬呢？ 星期日晚8:30，港台电视31。 话都做咩咁应景唱歌啊？ 你都觉得应景咧？好多人咧都开始拼紧睇樱花啦！ 睇樱花梗系开心啦！ 除咗睇之外咧，樱花仲可以食噶。 食樱花点食噶？ 好多种产品噶。听住今个星期六朝早6:00到9:00，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洪健威知识会社啦。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体育一周大事回顾啊， 嚟啦！星期五嘅早上7:37啊，晨光第一线啊，体育一周大事回顾。小白，今日我哋回顾咩好啊？ 体育一周大事回顾咧，我先想睇睇嗱，世界杯就完咗啦。咁啊，喺世界杯完咗之后咧，其实啦，大家都会即系每个国家都会有自己嘅分数嘅，嗰队国家队啊吓。咁啊，新嘅排位咧有少少执位喎。 哦，有啲乜嘢劲啲？有啲咩退咗步要努力加油啊？ 系啦，嗱，咁啊，世界排名咧头20名方面咧，我哋见到咧，嗱，第一位咧，咁就阿根廷啦，咁第二咧就系法国，咁其实都系好正路啊，因为你去到决赛咧，其实你得到嘅分数咧系相当之多嘅，咁你仲要攞埋第一嘅话咧，咁亦都好证明得到阿根廷即系喺近呢几年嗰个实力， 实力超班， 实力超班嘅，因为佢除咗系世界杯之外，其实你见美斯而家啲。即係 collection 啊，齊曬，因為有美斯咧，咁佢 collection 齊曬，佢連埋嗰啲咩美洲嗰啲杯咧，其實佢都即係同阿根廷一齊攞過㗎啦。 係啊係啊， 咁所以咧，佢嗰個 ranking 咧，佢分數咧係會高啊。咁世界盃亦都攞埋就更加高啦。 係， 咁法國其實本身個實力亦都唔弱嘅，咁佢喺世界盃或者喺歐洲杯賽咧，其實亦都算係唔錯嘅。咁佢當然啦，咁世界盃就飲恨輸咗俾阿根廷啦。係，咁亦都即係分數亦都攞咗啦。咁啊得第二嘅，好啦，望翻头十位方面咧，第三咧有巴西啦，第四就比利时嘅，比利时一直以嚟咧佢个排名系几高嘅， 系啊，同埋比利时咧啲国际赛成绩咧其实几好嘅， 系啊， 而且佢嘅 佢系真系好典型黑马，佢唔会话好 sharp 嘅，但系佢系近呢几年嘅成绩其实几标青嘅， 又记得我记得。世界杯之前我都预测啊，比利时可能有啲好啲嘅成绩啦。咁、不过有啲事与愿违嘅。你问我今年最大嘅惊喜系日本队，一定系日本队啦。即系今届世界杯，即系过往嗰一届咧， 太多咧 系 戏剧性嘅球赛嘅结果， 真系 即系喺个底线嗰度三尖分嗰球啦。你 同埋 踢翻个波入， 同埋足球小将嘅神预言啦， 系啦， 即系你预言到有几场波咧，都系做到个效果啦。哪怕系沙特阿拉伯嘅预言到，亦都预言得中。即系有一场沙特阿拉伯嘅球队系唔知点可以零封对手咁样，因为防守做得好好咁样啦。你记唔记得 啊？有啲足球小将个剧情好似唔知咩，用啲咩沙漠阵式啊？咁惨，我真系唔记得啦。 沙漠雄狮嘅阵式，零封对手咁样，只系咁。呢个结果早已预料。嗱，当然我哋讲笑啫，系咪先？咁但系亦都见到日本队踢得好好啦，以至。头先小白讲嘅某几位球员啦，系啊，譬如三尖分啦，喺白礼顿都连续有一个入波嘅纪录咧。 三尖分即系。 帶領住白禮，真係而家用佢帶領住白禮頓咧，都不為過。 係改變 咗，越上越高嘅。你見到白禮頓嘅 ranking， 白禮頓嘅球會歷史。嗱，一陣先再講啲英超啊。 我講埋個 ranking 先。好啦，咁第四就比利時啦，第五咧就香港人熟悉嘅英格蘭啦，荷蘭第六。克罗地亚第七，其实克罗地亚喺今日世界杯上面表现嚟讲，我觉得都算系唔错嘅。咁当然啦，即系嚟紧叫做而家呢一辈嘅有机会啦，踢埋个欧洲杯赛先，咁先至再嚟一个大嘅轮替。咁啊，睇下希望系咪真系可以即系个分数咬翻高少少啦。 格仔兵团咧，其实一路以嚟咧喺欧洲赛啦，以至咧喺世界杯咧冇乜点差过。你有冇记得咧？九八世界杯打后嗰一两季咧，其实咧克罗地亚入去八强嘅比率咧系好高， 好高啊， 好高 啊，系啊，即系证明佢哋嗰个成队嘅默契啊， 韧力啊，嗰韧力啊， 佢哋唔会话啊，我要特别喺俾边一位嘅球星去到做任务，佢哋完全冇嘅，佢哋真系一个好典型咧，系团体合作嘅一队嘅球队嚟嘅。好啦，咁另外第八咧就意大利咧就世界杯就唔见咗踪影啦， 系啦，无缘晋身世界杯嘅今届。 系咁，但葡萄牙、西班牙分别咧就喺第九同埋第十位嘅。咁啊睇下嚟紧会唔会有啲特别嘅叫做比赛，又令到呢个 ranking 转一转啦。不过都多人讲嘅咧就系法国队，法国第二啦喺个世界。上面排名暂时来讲，咁佢哋就话到，其实喺世界杯而家都有好多人咧，就话到佢哋争嘅系咩咧？争嘅咧就系奔斯马。咁你见到奔斯马其实啱啱皇马对巴塞嗰场波咧，哇！佢真系又戴帽， 仲要半场啊！佢半场已经 hat trick 啦，佢有睇，因为嗰场波。 咁你上一场咧，其实即系前一轮比赛，其实皇马输紧噶嘛。 系啊， 咁你嚟到呢一场嘅时候咧，即系西班牙杯嘅比赛，你见到奔斯马即系带住皇马系咁上，所以嗰啲人就会将奔斯马就放。咗喺之前世界杯个剧情上边， 因为奔斯马受伤未能出场咁样， 有啲人又话佢溜溜住，即系唔知啦呢啲咁。 不 过个原因， 小白你讲呢个都值得讨论嘅。奔斯马喺皇马发挥得好咧，但系未必喺法国队发挥得好。 系嘅， 因为成队波有阵时个节奏咧，你譬如 部署咧、计划啦， 你安察洛提带波，即系都系慢少少。咁你咪前边有个人停波，或者调翻转头，奔斯马可以打正九号中锋咯。你去到法国国家队，阿麦总又喺度，系咪先？两翼齐飞，到时边度个波会停到喺奔斯马嗰度？佢亦都唔愿意将个球权去释放俾奔斯马啦。 到时如果系奔斯马同阿麦巴比喺度嘅，啲球员我只要有一下，有半秒钟喺度谂。我应该俾边个咧？ 系咯， 其实就冇噶啦，件事就冇噶啦。 所以此一时彼一时啦、 啊。 足球世界都 系。我觉得有一样嘢，正如巴黎啫嘛。其实网上面有好多人咧，就 cap 翻咧巴黎踢嗰啲嗰啲片段啊。 系系， 佢哋会见到啲球员咧，明明啊麦巴比咧已经去到嗰位摄得好好，但系啲球员睄咗眼之后咧，去俾一个咧。即係次輪進攻，次輪進攻嘅人嘅，咁你其實唔明嘅有陣時，你即係睇到係咪心病咧？大家有好多揣測， 唔知道嚇，唔知道。咁啊，要交翻俾球員同球員同埋球隊高層啊，點樣去緩和翻個氣氛啊？咁啊，頭先小白都有講啦，話講到少少英超，咁啊，白禮頓踢得好好啊，依家英超排第六嘅，咁啊，積分榜入邊咧，阿仙奴依然啊72分咧，高居榜首咧，第二位咧係曼城，第三位係紐卡素，第四位係曼聯啊，咁啊，曼聯都有得分啊，咁啊，喺英超快车嗰度咧，见奇功啊，1-0咧赢咗奔福达，重返前四咯，曼联劲啊吓！不过咁啊个代价好沉重啊，因为点解咧？咁啊，因为咧拉舒福特咧就接应啊呢个沙比萨嘅二传咧射入致胜嘅球咧，但系啊吓都好多球员啊受伤啊，咁啊即系譬如劳基索尔啊伤出咧就存在呢个隐忧咁啊，因为大家都喺度睇紧，喂究竟啊球队够唔够球员深度去应对咧？嗱呢个系重点嚟嘅，值得留意一点啦。阿仙奴未必一定攞到今年英超冠军嘅，虽然依家你话72分以对比64分领放紧8分，但系咧阿仙奴之后咧系大战连场嘅，特别系有两三场波啦，要硬撼曼城啦，咁你知哥迪奥拿系带阿迪达阿达 Sir 出身噶啦，咁咧 师徒对决啦， 根据小弟作为一个阿仙奴球迷嚟睇咧。阿迪达每次都系哥迪奥拿都输吓，都输嘅， 会唔会 都要败走？即系都系师傅劲啲嘅，都系师傅劲啲啊！徒弟系未搞得掂字， 睇下边个读心术好啲咯，到时又睇下啲球员嘅状态啦。 咁即系 原因， 咁即系预咗有3分咧，就反俾翻曼城，因为咧 一来一回咧， 系啊， 就争六分噶啦， 系啦， 就唔系争三分嚟嘅，因为所以嗰八分咧就好难搞嘅。 咁啊变咗咧，而家曼城同阿仙奴，即系大家个盘数都知道系咁计噶啦。大家每一场咧，除咗系曼城对阿仙奴嗰场之外咧，大家都系要必赢啊。 嗯、 即系只要有一场和波，其实都已经咧系好影响之后嗰个嘅战局噶。 系啦，睇下件事会点样发酵啦。咁样你话喂，转个角度睇埋本地波啦。咁啊，今日都有啲本地波开嘅。咁啊，即系呢个青英杯啦，咁就标准流浪对骏锋啊吓，咁啊今日复活节啊，即系呢个假期咧都有得睇嘅，咁啊喺翻富山道嘅运动场嗰度上演啦，咁样往后仲有好多唔同青英杯嘅赛事嘅、 嗯， 包括礼拜一啦嘅东方对决战啦，呢、這个传统嘅大战啦，咁啊喺翻旺角场嗰度会有得睇嘅，咁啊大家就可以拭目以待。喂，其实依家香港啲波飞都真系仲系平嘅， 系啊， 即系小白你去过日本睇波啦。 系啊， 几多钱一张波飞啊？ 哦，而家我教唔记得，我谂大概 山腰啫， 嗱， 等等先，山腰啫，唔好话前排或者包厢，唔好话山顶，中中间间几钱一张飞？ 四五千 yen 咁样，你都要预呢个价，即系 J1 啊嘛， 系啊系啊系啊，都系预呢啲嘅价钱。如果你话贵啲嘅，咁就即系前排啲可能真系要8000至10000 yen 噶啦。 系啦系啦，嗱，香港几多钱睇一场波咧？ 几十蚊系嘛？ 80蚊，八十蚊，所以咁抵玩嚟讲，大家梗系要支持香港嘅足球事业啦。喂，仲有一样嘢咧，可以提提你，咁你话喂唔系、哦？斋睇波唔过瘾，我想参与多啲本地足球运动，本地足运有咩可以帮到手啊？喂，有咁啊，足总咧展开呢个 VAR 嘅培训班，咁你话 几好、 啊？想做球证咧，以至因为下年啊，下年咧就会即系下届啦，下届嘅港超联咧就会终于啊引入呢个 VAR 啦， 咁啊同世界接轨啦呢个 系啦。不过咧嗱，我哋嘅 VAR 咧同人哋嘅 VAR 咧。我初步睇咧有啲分别嘅， 例如咧， 因为唔系每一个运动场都可以用到最完整嗰套 VAR 系统嘅。 咦，咁即系有啲系唔完整嘅， 有啲系用 70% 嘅 VAR， 即系有 部分嘅线咧，佢未必睇得到，又或者系部分嘅位咧，佢未必可以俾到个 playback 嚟。 你当有早晨全餐同埋早晨半餐啦、啊，咁有啲。即系譬如 有啲球场啦， 譬如有啲球场，譬如富山道咁先算啦。咁、佢平时唔系斋契嚟踢波噶嘛。咁、你譬如去到大球场、旺角场，或者新啲嘅球场，譬如将军澳运动场咁样，嗰啲小西湾嗰啲，即系其实已经做咗足球事业好多年嘅一啲球场咧、其实佢哋咧就拥有呢、這个full VAR 嘅一啲嘅系统嘅。咁、但系咧。有啲球場又未嘅，咁唔緊要，學咗先啦。 係啊， 咁啊，香港嘅足球運動真係你唔再行前咧，你就逆水行舟啊，不進則退噶啦。咁你一定要行咗前先。咁、其他嗰啲配備啊，實有啲贊助噶啦，或者政府會撥款噶，你唔使咁擔心住嘅。你唔使此刻話，喂，依家學咗咧，唔係個個場都用到噶噃，或者唔係個個場都實施到。 咁都要學嘅，學咗先， 一步一步嚟，即係你。一步到位咧，大家都想噶啦，做唔到咁点啊？咪逐啲逐啲嚟咯。其实冇乜所谓，我觉得向前行一定系会比原地踏步好好多。 哦，咁呢个肯定系噶啦。 系啦，咁啊，喂，原来咧呢个足总嘅总裁咧，咁啊透露啊吓，咁啊嚟紧咯，嚟紧咧第一场有 VAR 嘅赛事，6月15啊，去到6月19号咧，就系呢个东南亚嘅国际友谊赛咧，都已经啊。可以用得到啦，咁啊，与此同时亦都宣布啦，向呢个主帅安达臣续约2年。 哦、 喂，咁啊值得续啊，安帅，你觉得点咧？ 我觉得值得 呢两三年港队嘅表现，你讲下啦。 其实我觉得咧，即系都已经系不过不失噶啦、你话系咪有啲好劲嘅锦标攞咗翻嚟嘅咁？但大家都要諗咧，其實一個叫做成個足球嘅事業咧，係、需要慢慢去育成啊。育成呢個字咧，係即係任何一隊嘅球隊咧係好關鍵嘅、如果你個領隊咧，第一其實我譬如好似車仔咁，大家都知道又換領隊啦。即係雖然林伯特佢幫手係有個穩定軍心嘅作用， 但博達又真係大得好差嘅。大佬你主場都輸兩粒俾維拉，講唔過去啦。 同埋即係領隊帶出一樣嘢咧，就係領隊你成日換咧，其實唔係一件好事嚟嘅。咁、如果你譬如安達臣之前咧曾經都有帶過啊，咁佢帶出嚟嘅時候，其實個節奏我覺得幾啱大家嗰個口味嘅。咁我如果嚟緊嘅時候，佢先續咗兩年，咁可能個成績大家都應該咧係可以俾信心嘅一票先嘅、我幾中意啊，我幾中意佢嘅風格噶。 係咁啊，希望都幫到球隊啊，攞嚟一啲好嘅成績啦。好啦，咁啊 仲有啲體育消息 同我哋公布。既然講開咧，即係香港啲足球啦，可以講埋，譬如係我哋香港嘅足球選手吳安儀啦，佢 升係 啊，佢好犀利啊，因為喺英國舉行嗰個世界錦標賽嘅外圍賽首圈啊，雖然咧佢盤數8-3、8-10咧就不敵英格蘭嘅球手嘅，咁但係咧佢喺第三局咧就一杆打出115度，咁生涯第一次咧就破百嘅，咁當然係值得鼓舞啦。咁另外都係香港嘅選手，咁香港嘅女子嚇花劍選手王純一咧喺保加利亞世界青少年劍擊錦標賽少年組咧就奪得銅牌嘅，咁呢啲即係成績咧都肯定係即係值得鼓舞啊！ 係啊，咁啊繼續加油啦！咁啊聽日咧仲有場免費 NBA 嘅，咁啊 NBA 常規賽 regular season 咧嚟到最後一 round 啦嚇，聽日電視台好似播鳳凰城太陽啊對呢個洛杉磯湖人，咁啊湖人對快艇咧就輸咗俾快艇啊，俾快艇撞瓜咗個湖人幾次 啊！ 係 啊 係 啊， 咁 啊快艇好快啊！ 究竟咧湖人隊可唔可以咧攞到啊呢一個季後賽嘅資格咧？還看聽日嘅賽事啦，因為啲分都咬得好緊啊，特別。在西岸方面，籃球迷要密切留意住了吧。 不測地方向，不堪地設想，雨量曾暴漲，低壓下擴張，当初的失控消散于半空，爱令人遇上善变的台风，太冷静雨后再不回应，最放肆闹市亦平静，没预计云雨顿变气浪天晴，强风之外最清醒的后来，哭过笑过后无另外，宁愿赶快看得开，阳光重建处于风眼内，站于我的天台找回了色彩，在曙光之中抽离了倦怠，黄空爱越行越重，就快会失踪，太冷静雨后再不回应，最放肆闹市亦平静，没预计云雨顿变气浪天晴，强风不再带走的不复来，哭过笑过后无例外，宁愿赶快看得开，阳光重建处于风眼内，或者过得精彩，将来看得开，放开。惜的不逗留，哭过笑过亦凌乱够，从此心里再奔走，平息没有也必须接受，认清最终出口早忘了地位，在你的天空追寻我白昼， 7:54啊 ，Kelly 陈慧琳嘅风眼啊吓，喂钟哥，今日翻嚟系咪干爽咗好多啊？ 干爽凉啊， 凉添啊，系 凉啊， 正唔正个天气？好啲啦，冇咁湿湿立立啦，系嘛？ 好得意，你琴日如果喺度感受下个天，同今日两样嘢嚟嘅， 系咪啊？ 琴日咧就即系有啲湿湿立立啊，今日咧干干爽爽啊，着衫真系唔知点着啊，老老实实。 几快啊啲天气转得， 系咁最紧要人适应到啫，系啊，一冷一热啊，唔好病啊，适应得到好啦。嗱，今日想讲啊呢一个，啱啱头先咧就播 Kelly 嘅作品啦，咁啊 Kelly 有个二手衫嗰啲慈善买卖啊嘛， 系啊。 系啦， 咁几好 noise 喎、 啊。咁当然，因为陈慧琳啊 keep 得好靓，跟住啲报章啊，全部都话、喂，即系已经细细个听陈慧琳嗰啲，个样都冇啊，陈慧琳 keep 得咁靓喎，咁样，即系个个都系咁样报噶啦。 而家卖二手衫，所以最紧要未必一定系陈慧琳个样 keep 得靓唔靓，啲衫 keep 得靓唔靓紧要啲。 啲衫啊点我又唔知啦，呢、這个慈善嘢亦都点样我亦都唔知啦。不过嗱，问下两位拍档，你哋咧有咩年头咧好中意买翻啲二手衫咧？即系嗰啲咩日式古着啊、美式古着啊、 女元叔买嗰啲啊嘛， 系啦，类似嗰啲有冇呢一嘢咧啊吓？ 基本上我由细到大都系着二手衫噶啦，即系细个我最细啊嘛，我一定系着晒阿哥剩翻嗰啲噶，所以全部都系二手嘢嚟。 咁系咪好癫嘅咧？嗰阵时你会觉得即系好流行，因为你要细个你想扮大人啊嘛、因为你哥哥实会比你年长啦、或者会相对时髦过你啦。 我都系讲嗰句，系我从来冇 out 过，因为从来冇癫过啊嘛，所以我哋嗰阵时僆仔买嗰啲衫咧。住即系屋企买嗰啲咧，全部都系最普通嗰啲啊，所以啲由嗰阵时开始已经养成一个习惯，就系买衫唔好追潮流啊、 哦， 因为你追潮流嘅衫咧，就一定会好快就会冇咗，会过气、你着啲即系话普通颜色嘅 T 恤，即系普通颜色嘅裤。你永遠都著得嘅喎，譬如牛仔褲，你唔好買啲即係又喇叭褲又超級低腰嗰啲。咁你唔著嗰啲，你著啲普普通通嗰啲，你著十年甚至乎二十年都得。 係， 如果你著嗰啲喇叭褲，你成而家再著啊出嚟剪咗佢咗俾人。 但即係鐘哥講呢個都啱，但係咧。调翻转头咧，你亦都可以等，因为潮流咧， 十年就翻嚟一次， 真系噶。你唔好话依家又兴翻喇叭裤，又系喇叭裤，嗱，但就唔系男性嘅喇叭裤咯，就是、女士就即系着翻喇叭裤。 以前咧有段时间就好兴嗰啲西装，咪好大件嘅。嗱、近呢一年咧 又兴翻咯， 又兴翻啲西装系阔身噶咯。 佢唔系阔身啊，系个系个膊啊，突得唔啱，突得唔啱， 起晒个膊咁样。 对上一次八十年代试过一次咯，即系仲要阔到突晒出嚟啦，啊九十年代都仲系添啊，突晒出嚟啦，仲唔够突啊？加到个 shoulder pad， 系 再顶行啲都得啊！ 系啊， 嗰时系点样嘅呢、這个？我又想问翻，因为我 好似摆咗两嚿木头喺个膊头咁， 我自己系唔高啦，咁啊好少着呢啲即系咁 oversize 嘅西装。嗰时嗰个年代点样摄到或者垫到咁高嘅咧？ 诶，佢已经车埋喺度噶啦。简单嚟讲啊，你买衫买大一个至两个码啦，咁、你就觉得系 in 噶啦。即系嗰阵时买完之后咧，嗰一排着即系大约嗰半年到啊，你着哇好型啊咁样。过咗半年你再着咧，吓点解嗰阵时会买件咁嘅衫着嘅咧？跟住摆咗衣柜，隔得一年半载，抌又唔系，抌又唔系，因为嗰阵时已经兴翻，譬如一啲贴身啊，即系近自己身形嗰啲噶啦嘛。如果你再着又唔系，于是乎咧，大约啊，我有一排咧，我反而系攞嗰啲衫咧，隔得三两年之后。我全部攞曬去改嘅，即係改翻細佢，啱翻自己身就算數。 依家改衫好貴啊，不過 依家貴啦， 係啊，不過都好多姐姐啊，即係堅持 有啊有啊， 堅持呢一個工業咁樣 嚇。 同埋改衫咧，即係因為除咗係個 size 可以改動之外咧，其實因為你潮流啊，譬如你真係十年轉一轉個 trend 嘅話咧，以前個喇叭褲同而家喇叭褲咧，佢好衰嘅，係有少少嘢不一樣嘅。咁而家啲人咧就佢真係攞翻十年前嗰件。佢就去嗰啲裁縫鋪咧，我就改少少，改翻近而家個 pattern 咧，咁又可以着翻出街。 係啦，咁我最記得咧嗰陣時買呢啲二手古著嘢咧，就喺嗰啲地方買嗰啲日本 track suit 啊，即係有段時間咪好興攞啲日本中學生啲運動衫 改啊嘛， 嗰件外套咧，咪個個香港人都似日本學生咁， 少啲遊戲咁樣。 你嗰陣時有冇呢個風潮？ 呢個我又冇， 因為你會覺得喂，做咩個個要扮日本中學生、小學生咁係嘛？你有冇咁樣覺得？ 我又冇喎、因為我要攞額外啲錢去改啊嘛，我冇㗎。 如果口講嘅係你專登要去買啲古著咧，即係以前仲喺日本旅行嘅年代，有陣時都要睇呢啲鋪頭咧，最多見到嘅係皮褸。 哦，係啊， 即係唔同類型嘅皮褸，咩皮都有，即係你驚皮又有，或者係真皮又有，嗰啲好多 全部喺旅元宿都揾到啊。 係啊， 係啊，即係有好多唔同嘅集體回憶啊。不過講開去日本旅行咧，轉個頭再同大家講，好似咧假期嘅熱潮咧，喺嗰啲成田羽田要等兩個幾鐘先上到機，係唔止添，哇咁誇張。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 零九分啦，系啊，呢、這个时间咧继续翻翻嚟晨光第一线啊吓，咁可以讲下呢一个先。嗱、平时嘅环节咧都会同大家报下市啦，讲下港股嘅情况啦。咁港股琴日都唔差嘅，咁啊都有叫做有啲升势，不过连续停几日咧就翻嚟就咩事咧就唔知道。不过咧都见到北水有啲主动买盘啦，但系即系有阵时咧即系入不敷支咧。就係、是、有一個情況，咩叫入不敷支呢？就係、是、啊，隨時咧可能啊，作為車主嘅你咧，上年都有所貢獻喎，咁啊庫房咧。就除咗即係開拓啊財源咧，財源廣進啊，上年庫房就係、是、因為咧呢、這個叫牛肉乾啊，哇！上年咧總共啊發票有幾多張咧？就係336張牛肉乾啊，庫房咧進帳咗咧。接近11亿啊！哇，11亿真系好夸张嘅一个数目嚟嘅， 抄牌抄到11亿啊！ 系啦，咁啊，我估计收音机旁边嘅听众，以至即系直播室入边嘅主持人都有中过啦，咁啊，即系偶尔都会中下嘅呢啲系。 你11亿咧，我觉得未算多，正所谓多处未算多，我相信嚟紧会中多。即系当然咧，你话喺唔适当嘅地方泊车，收到呢、這、一個牛肉乾咧，應該嘅，即係我呀，應該嘅， 係啊係啊，阻住條路喎、 隨街拍嘅。咁有時候，如果係短短諗住落去買少少嘢，五分鐘，你會唔會拍落停車場，再上去啊？其實應該嘅， 應該， 就算五分鐘都應該、所以我懷説咧，即係早兩日嘅啫。咁、我自己都有個被抄牌嘅經驗啦、我真係喺條街度拍低咗五分鐘，唔夠，出到嚟抄咗。咁、我第一件事。即係一個單字抵啊，因為我自己唔啱啊，係咪先？係係咁咧，我見到第二個景象咧，就見到啲即係哥哥們咧，係好急步啊，行行係咁，即係隻手不斷喐，行行行，好急步。我心諗就係、是，不如大家輕鬆啲啊，係唔好咁趕啦、啊，即係就算抄都慢啲啊，唔好令到成件事咧覺得好似你係要喺短時間之內。不如成唔好话成条街啊，不如成区抄晒佢啊！即系个感觉上，我就觉得系大家轻松啲，唔好咁忙乱。 以前嘅年代 走到两架都好啊，俾人走到两架都好啊！ 即系见到我入去五分钟出到嚟，哦，咁啊抵死啊！自己系咪先？即系贪一时之便咁样。但系见到大即系其他人就嘟嘟嘟嘟嘟嘟。咁急，我话唔使咁急啦，轻松啲，轻松啲。 只要 Operator, 有一架抄咗咧，有一架抄咗咧，你就发觉有好多餐厅入边有好多人飞出嚟嘅，大家就揸走自己架车啊咁样。咁以前咧，其实揸走嘅机率咧系大啲嘅，因为就算佢有啲阿 Sir 喺度抄紧嘅时候，因为佢真系要抄牌，点样用抄牌呢？就系佢真系用手写。而家太快，影相揿掣。聲一即已經 print 一張嘢出嚟， 係 啊，舊時會講話落咗筆啦，係 啊， 咁你冇計啊， 而家撳咗掣啦， 依家 撳咗掣， 唔使講啊，因為一定係快過噶，你冇可能追到，除非你真係前邊仲有兩三架車仲抄緊，跟住你先即係。可以有機會開走架車， 但到時你都唔使同阿 Sir 講啦，你就直接揸咗架車。 係啊，但係即係都係嗰句咁啊，即係違泊唔啱啦，即係抄牌啊預咗啦。咁呢啲呢兩句我背咗噶啦，放心我一定會講嘅。 不過有一樣咧，即係若然咧，你真係見到抄咗你架車，其實你都唔好即係作為個車主咧，唔好發脾氣。好多時候你喺一啲影片分享平台咧，你見到有好多嘅即係被抄牌嘅人咧，就會可能將嗰個怨氣咧就轉嫁咗落去個執法人員嗰度，我覺得呢個真係唔好嘅。咁因為佢哋都係執緊法，而你違泊或者你冇入標 ，anyway 點都好咧，都係自己不著啊嘛。咁所以就唔好將自己嗰個情緒轉嫁到人哋嗰度。 隨時多幾條唔知咩罪㗎，這個就好危險啊！呢、這個 不過咧，即係有兩樣嘢都可以講翻一。件就係關報章都有講啦，另外咧就是、真身嘅經歷、我唔知道有冇喺呢個平台有講過咧，話自己有一次咧就去叫做要有啲活動要出席啦，咁啊嗰次就唔可以揸車啦，咁所以就搭呢個的士，跟住有個的士哥哥咧就直情講起呢啲抄牌事件咧，佢話都嬲啊，佢話我今日啊都已經啊。即係俾人抄咗兩張牌，一張食飯啊，一張去薯薯啊咁樣。咁、我話：喂，即係去薯薯嗰張真係陰公啊！我話係咯，即係喺嗰個三個公廁嗰度啊。其實咧，我跟住佢真係攞咗個水樽出嚟，那個水樽係黃色液體嚟嘅。咁大家知咩事啦？ 咁樣去， 跟住佢話咧。我因为呢两个樽已经满咗，我都焗住喺左墩嗰个三角公厕嗰个位，咁、我摆低啫。咁、我都同嗰阿 Sir 讲，哇，我两樽咯，我冇第三个水樽去用啊，所以先摆低啫。 跟住阿 Sir 都冇计啦，即系又系印咗嗰啲。 系啊， 咁呢啲系社会悲歌嚟嘅。老实讲，即系你揸运食车有阵时，你冇得话预咗啊，人哋都已经准备咗两樽，我都好愕然啊！即系我好愕然就系上到车，我谂住翻屋企嘅，我估唔到你知有阵时啲的士大哥咧好热情噶嘛，即系讲开咧停唔到咧。特別我哋呢啲做傳媒咧，好容易誘發到人哋講嘢噶嘛，有陣時問兩三句咧，佢就滔滔不絕咁樣講出嚟。咁我話：，唉，唔緊要啦，努力加餐飯啦，咁樣。咁我都鬆手少少嘅喺個 tips 方面。咁呢個就係、即係小弟見到一件立體嘅事件咁樣。 所以希望大家都係啦，即係邊一個單位都好啊，即係大家都輕鬆啲，輕鬆啲，唔使咁忙亂， 放慢腳步， 唔使咁趕急嘅，係 啊，係。咁啊，睇翻咧條數咧。每三张牛肉干啊，呢啲违泊嘅嘢都系嚟自咧西九龙啊警察总部啊，即系总之抄得最多就系西九龙区啊。上年啊101张啊，101张系一个咩概念咧？即系全香港都系得即系几百万人啫，即系你西九龙嗰啲咧，起码每人中咗两张以上噶啦，两三张。第二个重灾区就系港岛区啦，第三个重灾区咧就系新界北啦，咁样。咁不过都系夸张噶，即系你西九龙方面抄咁多咧，咁你又要谂下，即系油尖旺啦，即系大家揸车咧就唔好乱咁拍啦。如果唔系下年咧就以倍数升啊。 其实同样都反映就系嗰一边咧系大家需要揸车嘅人又多，但系咧即系叫做合法泊车嘅位咧，其实 系 亦都系少嘅。 即系我点都唔信啊，我点都唔信大家咧。是特登违泊嘅，因为你个代价咁沉重， 唔会有人想我特登我跑到我挑战法律，唔会嘅， 系啊， 大家都系想方便， 系啊。不过咧，我又喺度谂咧，你哋觉得即系加咗个刑罚，少啲抄牌，即系抄个价，但系系啦贵啲，但系唔好抄个量。你哋又点睇咧？两位车主 冇嘅，冇得咁样啊！即系边有针入，点会有两头利啊？ 系啦， 到时你加咗之后。 都系抄得咁密， 都系会抄得咁密嘅啫，唔会放松手脚嘅。咁因为我都话咯， 即系我问一下啫，大家嗱唔需要咁唔开心嘅。今日复活节、未需要复活节嘅，系啊，未升天嘅。 而家可能如果吓行出街咧，我希望系有一种即系轻松嘅感觉。唔通话放松啲，放松啲，无论系边个单位，大家放松啲，唔好营造到咧个个都好似好赶地要完成一件事咁样啊。 系， 即系个个都赶嘅咁。点解唔可以轻松啲咧？ 系 放慢脚步，慢慢嚟， 慢活， 系啦。咁啊，希望大家假期啊，连续几日啊， 系啊， 睇路啦。咁多位车主吓。 入场各位请停好，总局都请记一路。隨協能引領傾倒不想肯抑壓強忍苦惱只懂叹氣自動清楚但直接下過了普通話的 show Wake up, get up It's time to let go 通往大時代派對似的熱鬧路上全然投入慶祝破熱掌引起賣力圈Bring out your fire now. Don't stop it, no, no, no, no, no. Don't stop it, no, no, no, no, no. 你要我真念求，你要放胆接受 ，yeah. Bring out your fire now. Don't stop it, no, no, no, no, no. 那个水要调校，你要接起两球，你要破开宇宙 ，yeah. Bring out your fire now. 千种生活各有各快对。让你拣 Show me the roar that is raging in your soul Wake up, get up 请跟我倒数 Show me what do you believe in What do you fight for Look it up into the sky What are you living for Show me the feeling of pain Feeling of rage The feeling after tonight Nothing will be the same yeah? 不要被惩罚也有你的无处复返全然投入去改变一起红尘今日，狂迷狂热气氛不拘束，释出万感。I'll bring out your fire now. Don't stop it, no. 尽快抛低沮丧，然后放肆仰首，别日夜回望。哦哦，推高了声浪，就任这歌一直高亢。明日太肮脏，现在就同在全力托放。哇哦 ！Don't stop, no no no no no, don't stop, no no no no no. 放假做咩好？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骚动音乐啦！ 我系波成啊！如果你未谂到嘅话，我介绍个朋友你识啊，佢好有谂法噶，尤其系嗰啲一人活动啊。 订票单人去北非看骆驼，独个报名上甜品课，就算搬家惯要自助，未叫手足协助。 点啊？有乜嘢优惠？ 唔孤独，唔孤独。咁啊，直播室入边有阿钟哥啦、小白同埋阿 O 啊，陪下大家咧。即系就算假期啊，都可以开开心心咁样度过啦。OK， 咁啊，今日讲个优惠俾大家听下咧，就系嚟自咧呢个四月九号啊吓。咁啊，又系啲歌手朋友咧生日咧。啲粉丝包咗架车啊！ 哦，呢个系咩？今次系咩车啊？ 阿 Gigi 啊，都系包咗架巴士一号 A 嗱。但系咧，我想首先啊问下钟哥先啦，你点睇呢个明星应援而请大家搭小轮啊、搭巴士呢个文化 咧？我希望咧，香港最低限度有365个偶像，而每个偶像嘅生日唔好重复，系嘛？咁就好啦。 系啦，而佢哋嘅应援团又好，歌迷会都好，大家都系宅心人口， 宅心人口啦。 即系以后入行咧，要有 quota， 即系譬如我一月一号生日得啦，咁第二个一月四号 OK， 如果第三个嚟嘅时候，我都系一月一号嘅，唔好意思啊，你唔可以入行啊， 系 啊 ，overlap 咗，重复咗， 唔好阻住大家攞呢啲着数啊。 喂，咁如果咩啊？如果重复咗，咁总之有啲啊请人搭巴士，有啲人搭小轮。搭港铁搭咩都好，即系请你食嘢都得啩，衣食住行 又得，喂，好要喎。嗱呢个又请你搭小轮，嗰个请你搭港 铁。咁我啊贪啲啦，如果有啲歌手朋友真系好搵到钱咧，请埋我哋住啊 ，station 仲好啊。 咁 正所谓衣食住行，住嘅成本喺香港系最高嘅，系咪先？ 识得玩嘅，梗系直头去同佢一齐食下饭啊！咁哇， 真系唔系佢都有食下饭嘅，原来即系呢个歌手朋友因为有代言嗰快餐。店咁啊，佢话有两三间咧，会同你一齐食下焗猪扒饭。嗱，唔知系咪真系咁啊？吓，你哋自己啲 fans 自己去揾翻啦。不过讲下先，咁啊，即系礼拜日嘅时候，四月九号啦，咁啊，呢个一 A 嘅巴士线啦，咁啊，游走喺呢个中秀茂坪去到咧尖沙咀码头嘅路线咧，咁都系免费嘅，咁大家又可以乘搭翻啦。好似话即系睇到有佢 banner 定还是车身拉咗个名嗰个咧，就可以睇。谂谂啦，咁详情我唔多讲啦。总之免费嘅嘢，上网大把呢啲资讯啦。不过咧，架车咧一号 A 咧就经到去呢、這个叫做尖沙咀嘅码头嗰度啦。咁啊，顺便大家咧路经咧都要睇下呢个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 有咩睇啊？ 有啲新嘅展品啊，俾大家睇下啦。咁啊，嚟紧咧有五件啊。国家一级嘅文物啦，咁可以俾大家睇下，包括有咧呢、這个哇乾隆啊。 嗰、那個叫做上早朝嗰個蒲喎、啊，咁樣個、龍蒲，龍蒲都可以俾你哋睇下喎。 上早朝嗰件都 有，係啊，有幾件喎、啊。 原來佢上早朝嗰件係藍藍地色嘅、啊，係 啦、 啊， 我估咧 淺藍色、啊。 我估皇上咧中意咩色就咩色、啊。 咁啊係， 可能唔同嘅時段咧，係 啦、 啊，有唔同 分咗 顏色咁樣、 啊。想見藍天。 系啦系啦， 即系要研究， 跟住 有 好多，即系我哋通常睇啲宫廷戏咧，都系黄袍加身嘅嘛， 系啊系啊， 系啦，咁我估咧，因为大家咧见啲大臣嘅时候咧，即系要黄色啊，或者其他唔同雍容华贵嗰啲咁嘅颜色 啊，我冇见啊李隆基着过呢只色，佢着咁多皇帝都好似冇着过呢只色， 佢都系金黄色多， 系啊， 李隆基 问一问佢先，有冇着过蓝色啊？ 光华都系 边个做皇帝做得最多？ 李隆基啦，李隆基 系啊，基哥做最多。即系历史入边系嘛？ 你喺香港嘅影视史上边 系啊， 做得最多皇帝。 因为咧，依家啲网民咧好热衷或者热爱一件事咧，就中意数噶嘛。即系譬如咧 ，John Wick 咧，即系呢个杀神咧，第一集咧到第三集总共杀咗几多个人啊？咁我哋唔会数啊，我哋唔会 数 啊，啲 fans 会数啊，299个啊。但系咧今集咧杀神四啊嘛， 399啊， 已经一嚟已经杀得多过第一对至到第三集好多，即系啲 fans 就系咁中意一样嘢，所以头先话 就睇得爽咯， 支持啲 fans 包车咧就系咁嘅原因。即有阵时你中意一样嘢真系好沉迷啊， 要中意到咁样咧，我相信个导演啊拍嘅时候，甚至乎个动作导演拍嘅时候，佢都冇自己计过到底有几多个人，即系喺个戏里边咁样写嘅，系真系要你拍完晒之后剪好晒片。佢哋都唔會計，啲粉絲就會計啦。翻轉頭粉絲會做，我作為導演，你點會計啊？究竟佢講咗幾多粒字？原來308个字。如果計説話時自身嚟講， 哇！奇洛李維斯冇乜講嘢啊嘛， 308个字啊嘛， 成套戲講300几个字啊，大佬。 哇！如果係咁樣，你個導演個編劇點會去計呢啲嘢？ 係啊，嗰啲武指都係會一路排住點樣去到個動作嘅時候啊！你瞓低咗啦，做到你瞓低咗個我哋鏡頭走咗，嗱你起翻身再俾佢對多次 咁 樣。 係啊，所以呢啲就係大開眼界啊！ 開眼界呢個好嘢。 笑于一起，喊于一起，渐渐熟习迎合你，连习惯也太自你与你欣赏的戏，每个观点感觉说起，迟到变了自己，而最终讨得你的欢喜，渐渐地淡忘自己，难道变做了你，世界都只得你，我却终于感到危机。I see myself in your eyes, lost in your eyes. 原来沿路有点窄，埋没了手法陪你，放弃各种挣扎，用我视角再看，才留神阳光变得灿烂。临崖勒马，成全大家。

Hong Kong Top 10 本周推介。 男歌手 Ed Sheeran 在去年年初痛失了他一位挚友，令他对人生有另外的一种看法。今次这首新歌都是讲述他内心面对这个困境的一个挣扎和痛苦。 Ed Sheeran Eyes Closed。 Just dancing with my eyes closed, cause everywhere I look I still see you, and time is moving so slowJust pretend the colors are more than blue, but I lost more than my friend. I can't help but missing you. 这个礼拜新上榜占第九位 ，Ed Sheeran Eyes Closed。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今个星期我哋就犀利啦，讲下汉江奇迹同埋佢背后嘅大企业啦。 Language Academy 韩语篇，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政府發展的政策底下咧，就造就了韓國我哋成日講有財閥呢一樣嘢嘅出現啦。財閥斜坡呢一隻字咧，就係、是、指一啲大型嘅財團啦，壟斷國家好多產業嘅一個現象嘅。 主持蘇怡老師、譚永輝， 星期日晚八點鐘，香港電台第二台。 千力窗簾啦 ，Get set go。 交俾你啦，接住啊！ 咪住，呢支系咪嚟嘅？ 系啊，要接好呢支广播棒啊嘛！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广播技巧工作坊， 四月廿二号喺香港电台广播大厦，两位年青但资深嘅电台节目主持白元浩、侯家明开定支咪等你试。 Testing one two， 想参加就喺四月十六号前网上报名啦。 CIBS.RTHK.HK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广播技巧工作坊 ，CIBS 人人广播。 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八点三十八分啊，钟哥同小白，喂，讲下头先我哋咪后咧都讨论咗好多咧，嗰啲电影宣传片啊，好似今年嚟紧咧又有好多唔同嘅超级英雄电影啦会上啦，有一部咧关于甲虫事嘅，我睇极都唔知关超级英雄咩事啊！ 我睇完之后我都唔明，我即系净系见到个 trailer 咧，咁啊有只蓝蓝地色嘅嘢，跟住噗一声就去咗个男仔嗰度，跟住噗一声咧佢就已经变咗做好似一个 superhero 咁嘅样。 同埋最后咧，个 trailer 尾嗰度咧，佢有叫做夜雨啊。蝙蝠侠嘅，我印象之中咁样，咁啊呢个系咪其中一个漫画系列嘅延伸咧？中哥吓， 呢个系 DC 嗰边啦。咁啊嗱，咁究竟而家 DC 嗰边嚟自咧，都可以讲话乱七八糟噶啦，搞到咁样，都唔知而家新宇宙定旧宇宙啊，定还是点又重启宇宙咁样？因为佢都好，而家就换咗个话事人啊嘛。咁佢将以前拍落，譬如以前嘅蝙蝠侠啊，以前嘅超人啊嗰啲咁样。甚至乎神奇女俠都唔知係咪添啊！而家即係好多問號啦。 係啊， 咁跟住喺嚟緊嘅六月嗰套電影又話，不如我哋再嚟多次啊！ 係啦， 由頭嚟多次， 又重啟咧就即係老實。我作為一個普通嘅觀眾，我真係覺得好煩。 我唔睇啦，佢重啟， 又要等佢幾年， 我就唔睇啦。 另外嗰邊 Marvel 都睇咗十年啦，已經 打邊箱 Marvel 已經開始咗。嗱，咁好多人都話呢好似叫藍甲蟲啊嘛，好似話。咁但係咧，佢有我自己覺得咧啊，會唔會有少少似當年 Marvel？为什么呢？因为当年 Marvel 的第一套叫做他们、真的来一次的就是钢铁奇侠。钢铁奇侠其实在漫画里面不是一个叫做一线的角色。 是啊是啊。 他找一个二线的。因为一线那些他卖晒了嘛，那时 Marvel 没钱。找一个二线的角色开始。怎知被他博得到呢、所以来了现在。今次 DC, 你找一个二线的。 是。 睇下佢薄唔薄咗嗱，因為我睇嘅時候有啲似蜘蛛俠， 佢 又有啲似鋼鐵奇俠。 佢揾嗰位演員咧，有少少好似墨西哥或者即係嗰一種。 佢呢個係佢漫畫裏邊第一個拉丁美裔、 拉丁裔嘅一個演員啊嘛， 嘅角色嚟噶嘛，直頭係。咁所以我咁我 OK 啦。咁睇佢會唔會今次搏得到、我哋用一個咁嘅方法叫做開始啦。不過呢一個角色。呢套電影咧，其實係舊老細拍落嘅，咁、所以唔知係點樣。 嗱，唔知係因為隨時可能好似沙贊咁樣啊，沙贊就零贊啊嘛，啲人話係 啊， 冇人會贊嘅咁樣嚇，黯然落幕，黯然落幕啦。嗱，不過嗱呢邊箱咧 ，DC 又有作品啦，嗰邊箱咧其實 Nick Fury 咧都開始出嚟啦。係 啊， 係啦、 啊。不過你就話講開沙贊講埋先啦，即係、雖然話零贊啊變咗，但係佢都有一個記錄㗎。 係咩啊？ 佢喺戲院落咗畫之後，用最快嘅速度上咗串流平台。 唔系，都唔系零赞嘅，一个女主角值得赞咯。咁另外嗰个换衫公仔嗰部咧，就 喂呢、這个我期待、啊， 你系咪期待啊？ 呢、這个我期待、 啊。我见阿赖恩高斯零零立立咁样， 啊、 喂佢系拧身个 pose， 大佬， 我见到， 我系男人，我睇到，哇，使唔使咁拧啊？ 都好夸张啊！ 成件事好有格调、啊。 但 我睇个宣传片， 我自己咧系阿马高罗比啊，即系嘅 fans， 你都知啦。 我都中意佢，我都中意嘅。 我都系 top four 嚟噶，你而家女神级。虽然近排一个女神换咗噶，我换咗话，我换咗007 个啦， 冇办法啦。即系，但系因为咧，阿 Jennifer Lawrence 咧，依家成日拍埋啲戏好古怪啊。 嗯， 佢嚟紧有套 笑 片啊嘛。 嗰度又系啊，即系点样令到一个年青人啊嘛？ 点解一个影后要拍呢一类嘅叫做 B movie 啦，或者搞笑 movie，我有少少唔明嘅，其实都 平衡心理啊，即系好多时候你拍得太多嗰啲大 制 作 咧，咁 我系啦，我有少少唔信嘅，嗱佢夹硬讲嘅啫，我所以咧将阿 Jennifer Lawrence 嗰格咧。掉咗落嚟啦，冇辦法。 如果你經常拍一啲大製作咧，你個人會好崩緊啊。 係咩？ 因為個自由度細咗嘛，你要顧呢樣顧嗰樣。但係調翻轉嚟，你拍一啲細製作咧，會輕鬆好多。 係啦，唔知係咪真係咁啊？到時大家睇咗咧，就自有分曉啦。 香港嘅學校仲會放復活節假期㗎。每當嚟到復活節，又會有復活兔，又有復活蛋。咁但系兔仔又唔识生蛋嘅，点解会变成咁嘅呢？想知嘅话，八月兔转头话你知。节日复活节可以话咧有好多有趣嘅故事噶，其中复活兔嘅由来咧都有几多唔同讲法噶。有传说就话指出啊，女神曾经救咗一只喺冬天被冻伤翅膀嘅雀仔，咁啊将佢叮铃一声就变咗做只兔仔。咁啊由于佢曾经系只雀啦，依旧咧就保留咗生蛋嘅能力噶。于是乎，当佢生蛋嘅时间咧就会变成复活节兔。咁另一个讲法咧就系指出复活节系由于春天月圆为基准，咁啊呢个时间啲野兔嘅繁殖能力特别强噶，因此咧视为复活嘅象征，为小朋友带来复活蛋嘅使者咁讲。好啦，复活节有阵时都会派红鸡蛋， 我对上一次摆红鸡蛋啊，都应该系幼稚园啊吓。不过睇翻，原来蛋系象征住生命诞生同埋重生。最早期咧喺外国方面有信徒就将复活蛋油成红色，象征住咧就系基督教耶稣流嘅宝血。时至今日啦，复活蛋演变成为七彩缤纷嘅朱古力复活蛋，更加咧就会举行一啲啊复活蛋嘅传统庆祝活动。除咗复活蛋、复活兔，仲有复活花嘅，唔知你又有冇听过咧？嗱，法国人中意喺复活节期间咧就摆放一束嘅百合花嘅。呢、这个习俗系源于佢哋话到当其时耶稣基督嘅被钉喺十字架上边，啲血滴咗喺地上边，然后咧就开出咗纯白色嘅百合花咁讲。于是乎，每年嘅春分月圆之后首个星期日，教堂入边就会摆满咗百合花，代表住圣洁，同样系象征住新生同埋希望。今日香港过复活节，希望大家唔好净系谂住有几多日嘅假期，同埋挂住食朱古力啦。 早上听啲有节拍嘅音乐。佢名字系 Ega 江海加油呢首作品 Misu。 晨光警星。 各位听众早晨，今集的晨光第一线晨光警星再次邀请到香港警察商业罪案调查科反诈骗协调中心陈泳仪高级督察担任我们的嘉宾主持。 Gloria 早晨。 小白早晨，各位听众早晨，我是 Gloria。 Gloria， 刚刚过去的星期六就是愚人节，你作为警队反诈骗的专家，照计身边的朋友应该很难整蛊到你啦。 其实呢，被啲识的人好像屋企人或者朋友整蛊真的很难避到的。不过现实上呢，有好多骗徒会扮你信任嘅人，甚至係你嘅屋企人去引你落搭。就好似我今日要介绍嘅假冒官员同埋猜猜我是谁电话骗案咁啦。 电话骗案近年嘅趋势唔知道系点样嘅呢？ 电话骗案呢，喺2022年系录得2831宗。平均嚟讲呢，即係每10宗嘅骗案就有一宗系电话骗案嚟㗎。 损失的金额呢亦都超过10亿。近期的电话骗案呢亦都有死灰复燃的趋势。今日呢就会同大家分享一些防骗的 tips， 等大家自保之余亦都可以警惕一下身边的亲朋戚友。 欸 ,Gloria, 依我所知呢，常见的电话骗案主要应该是有两种的。一种呢是假冒官员，另外一种呢就是猜猜我是谁，是不是呢？ 冇错啦。在假冒官员的电话骗案入面呢，骗徒会冒充是本地打出的电话，用真人致电或者是预录语音两种方式来打给受害人。骗徒一般都会讲普通话或者是广东话，自称是政府、执法人员、物流公司、电信公司、银行或者其他公司型机构的职员。而之后呢，骗徒就会讹称受害人牵涉一些内地的刑事案件，就好像说指控受害人的电话向公众发放一些不实的信息，或者是参与洗黑钱和诈骗的犯罪活动。咁除非受害人主动协助调查啦，否则咧就要承担法律嘅责任。 人讲就信噶啦，骗徒咧仲有啲乜嘢诡计去到加强佢哋嘅讲法噶？ 骗徒当然咧就会整一场大龙凤啦，佢哋会将啲电话咧转驳去到所谓嘅内地官员嗰度进行联络，同埋就会叫受害人提供一啲个人资料去核实身份同埋做背景审查。为咗说服受害人，骗徒更加会同受害人咧提供一啲上面有受害人张相同埋个人资料嘅保密协议书。 见到有自己张相嘅资料，哎呀，其实我都会协一协。 冇错啊，对方咧会透过电话嘅软件叫你提供你嘅银行账户资料同埋密码去协助调查。为咗避免警方嘅追查，骗徒经常咧都会用确保调查保密作为借口，叫啲受害人咧删除佢哋嘅通话记录。又声称相信受害人是清白的，会帮他特事特办，但实际的目的呢都是不想留下犯罪证据。 嗯， Gloria， 除了假冒官员电话骗案是很普遍之外，近期的猜猜我是谁电话骗案的趋势又怎样呢？ 假冒官员电话骗案在往年来说一直都是比较常见的电话骗案手法，骗款的金额也是最多的。但是在上年第四季开始就见到猜猜我是谁电话骗案有明显的上升趋势。猜猜我是谁电话骗案占住2022年全年的电话骗案超过一半，即是有 54%。而单单是今年的头两个月，猜猜我是谁的电话骗案就占了电话骗案之中的67%。 哇，单凭你估下我是边个，一句就可以呃到咁多人，咁啊，定系其实系骗徒近年嘅手法进化咗唔少咧？你可唔可以喺呢方面讲解多啲？近期呢一种手法到底系点啊？ 当然可以啦，骗徒的确系进化咗噶。首先咧，佢哋会喺不法嘅渠道攞得到受害人嘅电话同埋名，然后就打俾受害人，冒认系佢嘅子女或者系亲戚朋友，或者会叫受害人咧估下自己系边个。一旦受害人以为是某位亲戚朋友打俾佢而嗌咗个名字出嚟咧，骗徒就会即刻冒认系嗰个亲朋戚友啦。 咁唔知道骗徒会唔会一相应就问人借钱嘅咧？以后有人一相应就问我借钱嘅话，我一概收线，其实咁咪得咯？ 当然系唔会咁简单啦。喺攞到信任之后咧，骗徒就会表示佢自己转咗个新嘅电话号码，要受害人传起呢一个新嘅电话号码做联络啦。咁喺过几日之后咧，骗徒先会打俾受害人，而且用唔同嘅借口，例如系俾警察扣查，需要交呢个保释金或者律师费啦；遇到一啲急事或者意外，亦都要急需要用钱应急啦等等，嚟要求人哋借钱或者系汇款。咁由于受害人咧系较早前咧已经储存低骗徒嘅新电话号码，咁就会以为系自己嘅亲戚朋友打嚟借钱。而骗徒通常咧都会同受害人讲家丑不得外传，会嗌佢咧千祈唔好同其他人透露佢俾人拉嘅事，搞到好多受害人咧都冇适时咁同身边人提及收到呢啲诈骗电话，导致有金钱嘅损失。 Gloria， 呢一类嘅骗案嘅受害者咧，普遍会系边一类人啊？ 喺2022年嘅时候咧，呢类骗案嘅受害人有80%以上都系60岁以上嘅长者。而超过一半的骗徒为了尽快收得到钱呢，都经常会亲身上门去受害人的屋企或者附近的地方和他收取现金。那部分的骗徒在得手之后呢，可能会一而再再而三地用相似的借口去呃更多的钱。例如说因为案件是一些严重的罪行，需要更多的保释金等等。 另外啊，騙徒亦都會教啲老人家去銀行櫃台度拎錢嘅時候，如果有銀行職員問你咩事要攞錢，就同職員講一啲假嘅藉口，例如話屋企要買樓啊，或者係屋企要裝修，急住用錢啊。 好彩，通常警方保釋金咧都只會係幾萬蚊，呢類受害人嘅損失咧應該唔會太大啩。 咁又唔可以忽視呢類型嘅騙案喎。因为最近有一宗猜猜我是谁案件，损失金额都高达120万港元的。今天骗徒冒认是受害人的仔，声称自己就被警察扣留住，需要保释金。而在对话期间，受害人又透露了自己的仔其实当时是出国公干的。咁騙徒梗係跟住呢個藉口咧，又一齊變啦，就信誓話自己咧係俾外國嘅警察拘捕咗，需要交更多嘅保釋金啊，然後仲話要請律師，又要錢添。咁由於騙徒把聲咧同受害人個仔把聲咧真係有啲相似，受害人咧就信曬啦。咁當佢去到銀行分行度攞錢嘅時候咧，銀行職員就問佢點解要攞錢咧？咁受害人又答唔出咁樣喎。咁職員就懷疑佢俾人呃咗，就報警求助啦。警方亦都聯絡咗受害人喺香港嘅屋企人啦，但係受害人咧因為覺得個仔被警察拉咧唔係一件光彩嘅事，所以就向所有人咧都隱瞞住事實，而且仲其他嘅途徑嗰度咧攞到啲現金去轉賬俾騙徒，最後導致嚴重嘅損失啊！ 騙徒真係好過分啊！利用長者對屋企人嘅愛，去到呃老人家嘅血汗錢。咁啊，縱使來電者把聲好似屋企人，其實都唔可以盡信噶。最好咧，都係匯款之前聯絡屋企人，再三確認先至好。 係啊，嗱，如果任何人經電話自稱係你嘅親戚朋友，又同你講換咗個新嘅電話號碼，仲要求你咧借錢或者匯款咧，都可能係騙案嚟噶。咁希望大家咧都可以主动关心下身边嘅亲戚朋友，尤其系老人家，同佢哋分享多啲防骗嘅信息，避免佢哋成为下一个受害者嘛。 诶 ，Gloria， 猜猜我是谁电话骗案，除咗系扮亲朋好友之外，唔知道仲有啲咩手法嘅咧？ 其实咧，唔同年纪嘅人都有机会咧代入电话骗案。咁有啲骗徒咧会打电话去一啲公司或者连锁店铺，然后系假扮系佢嘅上司或者系同事。聲稱公司是需要一些金錢應急，叫個職員即刻過數去一個指定的戶口。往往受害人在匯款之後才聯絡到真正的上司，發現受騙。 當大家遇到懷疑電話騙案的時候，不知道應對我們應該怎樣做是最好呢？ 市民如果接到一些懷疑的詐騙來電，應該要即刻收線，同埋主動核實來電者的身份，千萬不要聽他說跟他做任何的指示。如果案件是涉及保释金，市民应该向警署核实，避免受骗。时刻谨记我们的防骗三宝：收线、核实、找求助。重点就是要快。如果你有怀疑，可以打我们反诈骗协调中心24小时的咨询热线防骗2-18222和我们谈谈。日常如果想知有什么最新防骗警示，当然是要上我们中心的网站浏览。网址就是 www.adcc.gov.hk。 咁如果骗徒冒充警方、执法人员或者政府机构的职员，我又应该点样去到确认电话当中对方的身份和真伪噶？ 第一咧，内地的公安在香港是没有执法权。如果你收到自称是内地公安跨境执法的电话，绝对就是一宗电话骗案。第二，警方和其他政府机构是不会用+852字头的电话来打给市民的。第三，真正的执法人员在调查案件的时候是不会透过电话问你拿一些银行账户密码，亦都不会指示你将钱转去一些指定的银行账户那里做快速资产审查。另外呢，你亦都可以主动向一些相关机构查证返来电者的身份。如果有人教你在银行提款期间刻意向银行职员提供一些虚假的藉口，你都要提高警觉，因为这个可能是一个骗案来的。 那如果发现被人呃了钱，我又应该怎么做呢？ 如果这么不幸已经被人呃了，并且是有金钱的损失的话，第一时间记得通知自己的银行立即停止所有的汇款，然后带埋同骗徒的通话或者信息记录，以及你的汇款记录，亲身去到就近的警署报案。如果你收到诈骗电话而又没有金钱的损失的话， 就可以透過我哋警務處網站嘅電子報案中心向警方提供更多嘅騙案情報。最後，希望大家都可以關心多啲身邊嘅親朋戚友，同佢哋咧分享多啲防騙嘅信息，避免佢哋成為受害者啊！ 咁今日咧非常之多谢 Gloria 同我哋分享咗好多咧，就系有关于电话骗案嘅情况，希望大家听完之后咧可以知道点样应对啦。唔该晒你 ，Gloria， 拜拜， 拜拜。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 大壮咪， 你好啊， 搞边科啊？ 大壮咪过嚟，大壮开咪。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早咧，咁啊亦都打咗电话俾阿大壮开咪啦。早晨，大壮咪。 啊，早晨，小白。 最近咧都有好多唔同嘅官司，咁我相信好多大家咧都会留意得到。始终今年咧，我自己个人都感觉上好似一啲工业意外嘅官司同案件好似比较上多。你又睇唔睇得到系多咧？ 系咯，以前有人就话咧一单都嫌多啊嘛。 嗯。 不过呢轮睇翻咧。而家已經係着手話檢控咧，就勞工處咧，起碼有個鐘天秤即砸落嚟砸死人 嘅。係啊係啊，呢、這個好離譜，係啊。 咁另外咧，亦都係有嗰、那個嚇啲樂隊定乜嘢呢啲鏡子啊表演。 係、 今日跌咗嘢落嚟，不過咧就好似又唔係純粹係勞工工業意外喎，好似啲鵝片啊性質嘅嘅嘢啊。總之啊，凡係有意外整親人就唔好噶啦。 咁啊係啊，官司同呢啲即係叫工業意外，隨時都係牽一發動全身啊。 系咯，讲开劳工处咧，我见佢哋咧法庭上面有两大类嘅案件啦，即系类啱先提及嘅工业意外啦，另外仲有啲欠薪啊，之前嗰几年咧跟咩电视台亚视嗰啲咧，咪成日吓冇出粮咁啊告到上法庭啦、都系佢哋处理嘅， 都睇唔少啊，多年前啦，又有唔同嘅报馆啊，又话欠薪，又话清盘，嗰阵时都扰攘咗一段长时间。 系啊，好多时咧，你知欠薪嗰边嗰啲唔知系高层啊定机构咧、真系唔到法庭，又唔流出啲钱财。 系咁啊，所以啊，去到嘅时候都要等阿老官咧帮下手，大家持一持平，睇下啲钱银嘅去向系点啊吓。 有时候法庭书记都吓一个重要角色嘅，解释下啲法律嘅真谛俾大家听。 要嘅、 不过呢个星期咧睇到有劳工督察啊，又唔系劳工处嘅案件，约束啊，爱护动物案件嚟嘅。咁、就当然系由警方去检控啦吓。咁、咧就话说就话啊，有位女士啊吓，咁、咧就爱锡只狗只啦吓，咁啊揾咗个男友咧做劳工督察咧就帮佢照顾啦。咁后来再见返隻狗狗呢、似乎有投诉喎、 哎呀咁真係似乎待遇唔好喎、可能食得唔好呀嘛定係有其他事呀、 听专家讲狗喎好聪明嘅、可以识好多单字咁又识得表达啦咁样。 狗仔都识单字呀、 不过呢点都好有片有真相。咁、女主人呢一睇下依闭路电视见到原来男友呢话、对隻狗隻有啲所为喎、 哎呀咁真係点算好呢有 CCTV 都有证据啦。 係囉咁原来大义灭亲唔知咪咁叫真係报官。咁、告咗上法庭。 哎呀咁呢、个即係爱恨交缠嘅底下佢终于就选择咗大义灭亲。 咁呢乜嘢系正义嘅行为咁咪要有个天秤睇住嘅。咁就呢位男朋友呢咁、去到法庭呢唔、知系咪证据确凿嘅铁证如山呢就认罪啦咁样。认罪呢主审裁判官呢都要判佢三个星期嘅即时监禁。 喂、咁呢三个星期唔知道系咪即系例牌通常啲主审法官都会就系讲句就系、是、因为你行为良好又或者你合作你即刻认罪咁见到你都有悔意咁于是乎我而家判呢就判少啲啦。唔知会唔会又系通常有呢啲个套路嘅呢 嗱，如果你話講翻通常咧，我估計就係咁樣估計嘅啫。可能咧，阿主審裁判官就話咧，嗱呢宗案件咧起點啊，即係話如果佢唔認罪啊，被判 即係輸咗啊，被判有罪嘅話咧，就可能講緊四個半星期嘅監禁啦。咁、然之後咧，就因為佢認罪咧，就扣三分一咁樣。就变返呢三个星期嘅监禁、 哦 啊。不过即时监禁呢话时话呢我相信喺以前呢、有呢个旺角码头啊深水埗码头仲存在嗰啲年代呢、但係好唔会有发生㗎啦、 年代都不一样法例都改咗好多啦。 当时嗰啲、香港人可能对于动物嗰、那个观感啊，即係对待嘅情形呢同今时今日就不多同日而语啦， 咁啊梗系啦，而家行过都见到好多人叫自己心爱嘅宠物啊，叫做 B B 啊、宝宝啊、仔仔啊、女女咁样噶啦。 啊，你睇下啲 pet shop 真系多到真系啊，网上有，周街有吓。咁啊，好嘅，即系对动物咧应该好啲嘅吓。 啱嘅。 啊，不过你亦都提到咗依监禁啊，咁有啲人亦都会话依三个星期啊，咁系咪入队之后咧又话行为良好咧就可以系两个星期走得啊咁？咁原来唔系嘅喎， 诶，唔系嘅咩？成日都听啲电影又系咁讲嘅，又话佢因为行为良好，计下计下，又话其实你又唔系坐好耐噶，通常啲剧情都系咁去嘅噃。 嗱，我哋咧就用一个基本数字咧去理解一下先啦吓、平时如果法庭有宗案件咧，佢话啊，如果打完之后好似头先咁啊，输咗咧系要坐三年嘅话咧， 系， 咁啊认罪咧就变两年啦，不过翻对惩教处坐监咧，开始计嘅时候咧，两年即系24个月啦。咁佢可以咧，即系唔一定嘅话，可以因为咧行嗰、那个行为表现良好咧，就扣多一个期数嘅。一般大概咧有三分一到啦，咁所以就好似啲人就话减完三分一，又减多三分一咁样。咁变成咧24个月咧，即系324二八或者16咧，坐16个月咧就出得翻嚟。 哦，咁啊，真系好似电影所讲，啲律师成日都系话：，放心啦，你认罪，你坐下坐，好快就转眼就出嚟噶啦，等我帮你打。通常都有啲对白，原来真嘅。 咁嗱，如果系话即系认罪咁啊，后悔咁去坐，咁啊，希望佢早日出翻嚟，重新做人咧， 咁 都系劝说嘅说话啦，咁嘅样。不过咧呢一种即系入咗去惩教之后，仲有得扣三分一咧，系有个最低消费嘅喎。 系 就系话咧，最起码咧就唔可以多过31日，即系大概4个礼拜到啦吓。 4个礼拜。 嗱、4×7=28，争少少啦吓。意思即系话咧，即系如果假如嗰个人系判咗譬如真系几多都好啦，即系再扣减咧。佢最起碼都要坐翻嗰31日咧先走得嘅。 咪住，大座咪，你咁樣講嘅話，頭先嗰位朋友你話係判咗3个星期，即係28日之內嘅喎、 哦。冇錯啊，所以佢嗰3个星期咧講得簡單啲就要坐足噶啦。 哦，咁行為良好都冇用啦。 咁啊唔係行為良好咧，幾時對社會對自己都有好處嘅。不過咧， 你啱你啱。 條例就係咁寫。咁咧问题就系、是，即系话咧，就算4个星期嘅监禁咧，佢都系要坐足4个星期。咁、所以有啲人就打趣咁讲，咦，即系判4个礼拜同判6个礼拜咧一样咪错？因为超越咗个日子扣翻三分一，咪又坐咁多。判正佢4个星期咧。都是一样咁样， 咁啊，梗系最好就唔好坐啦。 咁啊，当然啦。咁呢啲狗只仲金毛寻回犬咁可爱， 系咯， 点会搞得落手去？ 见到都净系想揽住佢啦，仲点会忍心对佢狠下毒手呢？ 你讲得啱，你带一只啊，唔好话一定系去边啲工厂区名下上山啊，系好多上山落山啲人咧，都揽住石啊，真系啊，咁就石嘅啫， 爱啊嘛， 系啦吓。咁呢个星期咧，除咗系劳工处咧，就有另外一宗案件咧，就系、是、牵涉一啲又系公务员，就系、是、话啊，有个的士司机咧，就系、是、不幸咧喺佢哋嗰个争执啊冲突里边咧就死亡。咁、原先咧吓，嗰啲被告人咧系被告呢个误杀嘅，咁及后呢件案件辗转呢就係、是、变成咗告普通袭击。咁亦都有人就问下，咁点解死咗人打死人喎，咁点解会咁告发嘅呢，咁。 係都争咁远嘅好。 当然就係、是、开头拉人嘅时候点告发，同埋最后啲证据跑出嚟、律政处点样去修订啊，认为边条罪最啱呢、当然睇最后嗰个调查结果啦。咁过往调返转亦都有嘅，开头就唔係告杀人嘅，后尾 点知个人不幸喺医院度过身咧？ 嗯， 嗰啲罪名咧又升级啊，加翻上去、 嗯、 都有嘅，即系上上落落行山咁啦吓。 嗯， 吓、啊、不过呢宗案件睇翻报道咧，当然我系睇唔到啲证据，唔知实际上系点啦吓。咁、啊、就系话咧系有个医即系专家证供咧显示咧就是、个死者咧系心脏病发嘅。 嗯， 好啦，咁有心脏病发又如何咧？咁因為凡係啲案件咧，其實刑事民事都好啦，有一個字眼咧，英文嚟嘅 causation 咧，就係導致啊。咁即係話做咗個行為啊，呢、個缺失係唔係導致到嗰個後果咧？即、就、係、是、法律上唔容許個後果，即係講即係打咗啦。咁係咪因為嗰個打嗰下啊導致佢死咧？咁要睇下中間個 link 啦、 哦， 嗰個咁嘅連接啦。 咁、如果你話即係純粹有討論啦，我打佢嘅時候可能打中或者打唔中，又或者我作勢打佢，咁佢又真係都心臟病喎。咁其實呢啲可能都係有關聯嘅喎，大眾咪。 嗱呢样就咁讲啦吓，即系如果因为你打中佢，打到个心脏病死咧、 啊， 我谂个 causation 咧，即系个 link 咧，个连接性咧喺树嘅。咁、 啊、 但系你打都未打，咁佢本身咧吓、啊，即系完全同个打冇关咧。啊，佢、 啊、 自己心脏病发，即系好似你睇啊《三国演义》啲小说定历史， 嗯、 啊诸葛亮喺度闹，咁对方嗰个大神咧坐喺只马度咧啊吐血咁啊跌咗落马死咗，咁啊总不能话佢系即系谋杀噶， 系啊系啊系 啊，除非法例有改啊。咁至于你话如果冇打中咧，就另外一样嘢啦，因为袭击咧所谓 common assault 嗰个咁嘅袭击呢个字咧，其实咧就唔系净系话一定要个拳咧或者个掌咧 land 咗落去嘅，有 landing 嘅，掂到嘅。咁、如果系一种系作势一个威吓咧，系未打中，但对方咧系担心有呢啲暴力嘅袭击咧，其实都已经成罪噶啦。 哦，咁如果嗰位事主佢唔系真系咁难听啲咁讲啦，佢唔系吓大嘅，佢俾人吓一吓，又真系因为心脏病而过身嘅，咁可能又变成咗一个直接嘅谋杀，唔通系？ 咁就睇证据啦、如果证据即清楚显示毫无合理疑点，真系咁嘅话，咁呢个我相信咧系可以告咗佢谋杀嘅。咁、所以一切咧就要睇证据啦，好视乎系可能咧调查嘅时候都可能翻翻覆覆啊问过个医官啊或者个专家证人究竟个心脏。点解喺嗰个时候发生就出现咗问题咧？咁嘅样 系咁啊，所以我哋日常生活咧都唔好乱咁吓人，可能吓亲人哋唔受得咧，都一有啲咩事自己都无端端上身。 如果系讲翻呢样咧，真系叫有幸有不幸啊！咁啊，家私即系唔系 furniture 啊，我嘅师傅咧。30年前噶啦，咁嗰阵时佢试过咧，系抗辩一宗案件咧，都系误杀嘅时候咧，对方有证据咧，嗰个死者咧系有心脏病嘅。咁、个背景咧就系话喺啲大咩嗰啲快餐店咧吓，咁啊有两名嘅工人咧就去嗰度谂住啊食饭啦吓，咁、一个去咗洗手间，出翻嚟就见到佢个同伴咧同另嗰个人啊嗌霎啊，咁啊一言不合咧，唔知点样打起上来啦。咁跟住咧，嗰个人士咧就死亡。 系 咁啊，两名工人啊，俾人告咗误杀嘅。 系 当时亦都系有证据咧，显示就系话嗰人嘅死因咧系会同个心脏咧系有关吓。不过主审法官咧就可能睇到嗰、个所谓 link 啦，即系嗰个连接性啦吓。咁啊，作出呢个指引嘅时候咧，咁啊，最后陪审团都系判两个工人咧系误杀罪名成立吓，虽则咧就唔系话坐特别太长嘅监禁，3年。不过走去饮杯茶食个包都要坐3年监，大家啲火啊忍忍啊，唔系红牌噶啦。 系啦，心平气和最好噶啦，几时都系啊。咁啊，希望大家都系心平气和度过愉快嘅周末啦吓。今日星期倾住咁多先，唔该晒大众咪。 好，愉快復活節，大家咁話。 拜拜， 拜拜。故事已完美，但身后放弃你如何？ 后的日子，仍带着你送给我的戒指，是我太眼浅，不可以与你相见。 相见 只得我一个思念，看着你已经失去爱恋的心，怎么我奋不顾身，一早应该要分，不想再忍，不想再等，敢于放手，孤身去走，放弃与你交战，不再为你失眠。 社会近年对环保减废、资源重用的关注度就越来越高，不过每一天仍然是有大量的废弃木材的嘛，那究竟可以怎样才不浪费它们，又可以将它们废物再做呢？除了可以制成木家具之外，现在连家里的猫猫都可以帮到手，因为有木猫砂的出现。回收公司会将回收回来的卡板首先会用破碎机将整块的卡板压碎，然后再以粉碎机将木屑打成木粉，之后就会拿去烘干，再用高温压缩消毒机器将木粉压制成为木猫砂的形状，这样就可以做到猫砂了。不单止这样，其实现在一些废弃的木板还可以制作成为种植灵芝的菇包，他们会将木碎整成菇包，然后经过彻底杀菌消毒之后，直接将灵芝菌的尸体接种到去菇包上面，之后就可以生出灵芝了。废木不再是废物，只要我们一起动动脑筋，发挥小宇宙，你和我都可以成为环保达人。大家不妨听多样嘢旁下身，我是 Ficky 泳儿。 晨光追踪三十一， 早晨9:27啊，钟哥一起追踪三十一，话唱出嚟倾下偈好嘛？ 诶，早晨啊，唱。 唱早晨， 钟哥早晨啦，好早晨各位。 系有咩好节目同我哋睇一睇？ 由7:30开始讲啊。 好啊，咁首先同大家介绍下7:30啊，今晚以事论事，咁每一集咧都会围绕下咧刚刚过去嘅立法会会议上面咧嗰啲议员同埋官员咧佢哋探讨嗰啲乜嘢重点嘅议题啊，咁今晚会同大家咧回顾下啦，咁另外主持人咧亦都会就住呢啲重点嘅议题咧去大家去讨论去分析嘅，咁关心政策对民生有乜嘢影响嘅朋友咧，今晚7:30记得要留意呢个节目啊！ 咁了解完政策同民生之后咧，都要了解下自己，特别个健康情况啊嘛，可以有啲咩节目睇咧？ 系咁紧接去到今晚8:00啊，做个健康快活人第三季。咁呢个节目咧，我哋每一集都会请嚟一位注册营养师同大家讲下咧饮食嘅营养嘅。咁今集咧就同大家讲下打边炉嘅营养啊。咁香港人好中意打边炉啊， 但打边炉有营养咩？ 有嘅， 有嘅，打边炉，打边炉咧 多多少少嘅啫，系咪先阿祥嗬？ 但好特别，大家觉得打边炉真系好玩啊，好气氛啊咁嘅啫嘛。但原来其实咧，营养师话都可以食得有营养嘅。咁从拣汤底啊，拣下啲乜嘢嘢食啊，甚至乎拣饮品咧，都有一啲小 tips 提供俾大家嘅。等大家打边炉打得开心之余咧，滋味又健康咁话嘅。 好啊。 咁接住仲有咩节目同我哋分享下咧？唱 咁去到继续啦。咁去到今晚10:30有呢个风情中国。咁呢个节目咧，每一集咧，我哋都会带大家认识下喺中国里边嘅少数民族，了解下佢哋独特嘅文化嘅。咁今晚咧会先同大家睇下咧一个民族叫做裕固族啊。咁裕固族咧，我哋去认识下佢哋嘅传说啦、宗教啦、服饰文化等等。咁原来咧佢哋啲服饰设计咧好靓嘅。咁同埋咧，好能夠展現到佢哋嗰套文化係咩文化呢？原來佢哋好勤力嘅呢個民族，咁佢哋嘅服飾咧，嗰啲設計上面亦都會反映到呢一個生活哲學嘅。咁節目嘅下半部咧，另外又會帶大家睇認識另一個民族，就去到新疆啊，認識一個叫錫伯族嘅民族。佢哋咧射箭好叻嘅，刺繡啊、歌舞亦都好叻嘅。但係佢哋好特別，佢哋能夠今時今日咧，將呢啲傳統嘅文化咧注入一啲現代感嘅，咁想認識多啲咧，今晚10:30要留意《風情中國》啊！ 好啊，即係要多多留意啊！唔該曬，劉昌。 唔該曬，拜拜。 拜拜。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 六七五广播信号或受影响。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预计到2023年底完成。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流动应用程式 rthk Mind 和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做个正向家长，齐齐以正确的方法和态度培育子女。家长应多关怀、多鼓励子女，让子女建立自信心，培养他们积极乐观的态度。更要懂得欣赏子女的独特性，发掘他们的潜能，让子女得到全面发展，身心才可以健康快乐地成长。父母关怀加爱心，子女成长添信心。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疫情过后迎来春天，今次 Candy 的百味日语版本刻意做得比较轻松，因为希望带出春天的和暖感觉，微风当中仍然可以有放晴的味道。日语版本更加有个名称叫做 Yayoi 离生，意思就是解作三月的意思，更加是自己出生的月份。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 Candy 酸百味。今日星期日本男榜推介作品 Candy 酸日语版本白味。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只要及早诊断持续治疗，令血液内病毒数量维持侦测不到的水平，咁透过性行为传播艾滋病病毒的机会就微乎其微，用埋安全套就更加稳阵。感染者同大家一样过正常生活，仲可以有健康嘅 BB。浏览 acecare.com.hk 了解更多。 放假做咩好？ 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小白 ，Vicky 去咗边啊？ 钟哥，佢放紧假。 阿欧，船仔喺唔喺度啊？ 佢安排紧假期节目啦。 你两个唔系谂住？ 我哋都要放下假。 个个都话放假，放假做咩好啊？ 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啦。 放完假咁点啊？ 当然继续听啦。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九点半钟梁文中， 今朝我想讲识睇梗係睇后面啦。人的眼睛生长在面部，只可以望到正前方的景物，所以见到前面情况只会用这个角度判断件事。如果另一个人站在另一个方向望住相同的事情，他的角度就会完全不同。到底你望的是事实还是他看的才是真相？为了要令自己有一个客观态度，我习惯站多几个不同的位置，尝试用不同角度看同一件事。唔单止系正面，甚至企到去后面，任何事情嘅背后都会有一啲你估唔到嘅故事。举个简单例子，好多朋友话咧，你朝早十点做完节目，咁早可以收工，真系好。如果从表面嘅角度睇，又系朝早十点已经完成工作，收工大吉。 但是有没有看到十点收工这件事的背后呢？晨光第一线六点已经开始，通常凌晨四点几，当很多人仍然好梦正浓的时候，已经要起身准备。一个四小时的直播节目要做很多准备功夫。简单来讲，今日是星期五，需要播出的环节不会回来先搞的。你可能会说最多未昨日星期四开始做。是的是的，部分环节是昨日处理。如果看埋我们的制作花絮就会知道，星期一已经要开始准备星期五的环节。所以当朋友跟我说朝早十点收工真是好，我会这样回应。是啊是啊，现在收工转头开工。不会再解释，因为好多人只会看到眼前的事情，看不到背后的景象。最近在一些影片分享平台喜欢追看一些产品的生产过程影片，例如一个胶桶没有任何接驳位，到底它是怎样生产出来的？一粒螺丝怎样由原材料变成我们现在揸在手细细粒但是很有用的螺丝？或者在超市买到的罐头鱼，到底由渔夫捕获这些鱼之后经过什么工序再放入一个铁罐，变成在屋企一揭开就可以吃到的东西？好多我们理所当然见到的物件，如果我们不去了解，未必会知道它怎样出现。理所当然见到的事情，如果不看清楚，亦不会知是怎样发生。制作精良的电台节目，外形普通但是非常襟用的胶桶，可以帮我们解决肚饿的罐头，背后要有多少工序才可以摆在我们眼前？任何物件，任何事情，我们看到的只是一个表象，所以识睇，睇埋背面，你会更加懂得怎样看。你未必会认同我的看法，但是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咏钟。 看你背面，我身体欠自然；看你正面，两手失控才战；看你笑脸，我开心数夜数天。与你说话，我哑口会无言；与你碰面，我体温会乱变；与你贴面，一世的景点。若你肯再拥抱紧一点，我愿意用我十年去换我共你十天。要讲你知你的意愿，会当我的心肝跳一串。难制止你是血液深于我每一处，要讲你知我的故事，这一秒即使心再不跳，再记起潜意识，爱是已在心中永世不变。 十天， 要讲你知。 子，你是血液深于我每一处，要讲你知我的故事，这一秒即使伤再不跳，再记忆情意死，爱是已在心中永世不变。光阴可以瞬间转数十年，生死起跌也知不会幸免，当中只有爱的感觉未曾变。 一起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 棉花糖咧，唔、嗯知道两位中唔中意食咧？ 中意、 啊，甜啊嘛，中国应该中意。阿 O 中唔中意食咧？ 偶尔都会食下嘅，不过一年真系食唔到几次。嗱，棉花糖分两只、啊，一种咧就系旧时嗰啲嘉年华会啊、戏院嗰啲咧， 吓、啊、自己整嗰啲， 搞嗰啲 啦，咁就一粒嗰啲啊嘛。 另外就系啦，即系我哋宵夜食嗰啲啦，依家最兴。 其实我自己咧，我亦都中意有部机，跟住自己喺度落啲糖咁喺度整嘅，撩一个嘅。咁、我见到有啲人真系整得好靓。 哦， 譬如主題樂園嗰度有啲整到 UFO 樣啦，跟住喺坊間咧，其實有啲師傅佢真係整得好靚，其實佢都可以整到唔同嘅 pattern 嘅。咁、如果你話我整嘅話咧，我真係呢方面真係好渣啦。我通常整到嗰個嘅棉花糖咧，岩岩慘慘嘅，我仲要攞多支棍咧喺度，又驚佢個位走嚟走去啊，唔知道飛咗去邊啊。咁、變咗咧就要揾兩支棍一齊整咧，先撩到一個嘅棉花棒，先呢啲棉花糖。 棉花糖 係啦，咁你話坊間超級市場嗰啲棉花糖嘅食法咧？以前細個食咧，其實都會覺得，如果你去 BBQ 就幾好，係啦，嗰個口感啊唔錯，即係暖暖地咁樣。咁今日想同各位聽眾咧就分享一個咧就係棉花糖，咁但係佢係朱古力棉花糖，而且咧仲可以自己烹調嘅，係啦。得啦，已經掂啦，好啦， 已經冇得輸啦， 冇得輸。 咁到底應該點做呢？咁首先大家要準備定一啲杯仔，呢啲杯仔咧其實係一陣間咧就好似放落個帽嗰度咁樣做嘅，因為我哋今次咧想希望做到嘅視覺效果就係有少少似嗰啲吸氣咁樣嘅樣嘅，咁但係就棉花糖嚟嘅入邊。好啦，咁材料咧你先要準備定朱古力，咁個朱古力咧我自己就會覺得喺坊間你買嗰啲唔使話特別買朱古力漿噶啦，你真係買一排嗰啲朱古力。朱古力咧，然后你自己就开始切碎嗰个朱古力先，咁已经可以准备备用噶啦。咁你话切碎， 唔好俾我搞啊呢啲 吓， 唔好俾我搞。 系啊， 我通常咧 你已经未嗰啲制成，即系叫做成料嘅时候已经食晒啦。系啊，真系 切两片，跟住我都食翻两。 系啊，忍唔住食啊，系啊，打虎头咁样好似啊。好啦，咁你就切晒啲朱古力啦，咁然之后就备用。跟住你就攞一個嘅 pan 仔出嚟，咁、準備定大概棉花糖量，我諗例如50g 嘅棉花糖啦，咁亦都要準備定啲牛奶，牛奶咧就要250g 嘅牛奶，好啦，跟住你就放喺嗰、那個 pan 仔嗰度啦，跟住咧倒埋一齊，然後咧就加熱，細火就得噶啦。咁、細火咧，嗰啲牛奶就會開始俾你煮到咧就係暖暖地啊。咁你棉花糖咧，其實佢都好神奇嘅，預熱咧佢都會開始融化，咁你就會慢慢感覺得到咧。佢嗰個味道咧就好香嘅牛奶啦，以及咧好香嘅棉花糖，佢已經 mix 埋咗一齊啊！咁而且你望落去，因為牛奶純白色啊嘛，咁咧我而家呢一隻棉花糖其實我都會選擇白色嘅，咁所以佢就白色，咁啊開始熱嘅時候咧，佢就有啲好微溫嘅泡泡出咗嚟嘅。好啦，咁你呢個時候咧就可以拎開。拎开咗佢先，拎开咗佢离开个火，跟住你就将头先嗰啲朱古力咧就直接倒入去呢一盘嘢入边，跟住就不断慢慢搞，慢慢搞，慢慢搞，搞紧嘅过程你都发觉其实朱古力都融得好快，咁、你就已经咧会有一个咧一盘啊，呢一个咧就朱古力啦，加棉花糖，再加牛奶结结地嘅，好似一个汁咁样嘅，好似打，好似我哋煮嘢嗰啲芡咁样嘅、 哦。 好啦，然后你就攞头先已经预先准备咗嗰两个杯仔，嗰、两个杯仔真系唔使太大嘅。咁你就將呢一個嘅朱古力，我而家叫朱古力漿啦，可以。朱古力漿咧就倒落去呢、這個棉花朱古力漿就倒落去呢兩個杯入邊。 好啦，倒咗落去之后咧，佢当然系暖暖地啦。你就放入雪柜嗰度咧，普通格得噶啦。放入雪柜嗰度，大概雪佢可能四五个钟。 哇，仲要咁耐啊？ 要噶，好食嘅嘢就系要等待噶啦。 系啊，好啦，咁你就包住保鲜纸放入雪柜嗰度啦。咁啊，雪佢四五个钟，咁佢已经冻啦。冻晒之后咧，拎开你个保鲜纸，咁你就可以，其实已经食得噶啦。但你就加啲特别嘅挑法。例如咧，你可以买嗰啲朱古力棒棒，又或者系买嗰啲士多啤梨棒棒，咁啊拍断佢，咁你放喺上面就自己整啲好靓嘅 pattern 啦。有啲朋友咧可能会觉得哦，如果我加譬如朱古力加士多啤梨都好 match 噶、哦， 系 都可以。你买啲新鲜水果嘅士多啤梨，咁啊直头将佢切粒或者将佢切一半，咁啊靓嘅样子咧就放喺呢个杯入边啦。亦都可以加少少嘅饼干，我自己觉得加饼干都几好嘅，因为有啲。那個棉花朱古力其實你一陣食嘅時候佢係淋㗎嘛、 嗯。 如果你有啲朱古力呢或者有啲嘅餅乾佢係脆口嘅話呢其實係可以做到唔同嘅口感嘅。咁我覺得食起上嚟嗰個味道嘅配搭亦都好出色。嗯、好啦然後呢整到好靚喇喎。最重要的步驟就係咩呢 又要摆翻入雪柜啊？ 唔使， 最重要嘅步骤咯，冇理 由就系拎部相机出嚟打卡啊！因为你自己砌得咁靓咧，梗系要话俾人听啊！你有个好靓嘅甜品、 啊。好啊，我去唔到呢个工序噶啦， 你已经食咗啦。 喺之前切朱古力嘅时候已经食咗啦， 未入雪柜之前都已经落咗你个肚噶啦。好啦，咁你咧就会发觉你滗嘅时候咧，佢真系好似有啲有少少。好硬嘅 cream 嘅感觉嘅，咁亦都系好有棉花糖嗰个口感，朱古力味咧亦都好香浓，咁啊再加埋头先提过士多啤梨啦，可能有啲棒棒啊，甚至乎系有啲饼干，咁所以一个好靓嘅甜品咧，咁喺呢一个复活节假期，大家就好啱食，同埋都好啱亲子一齐整噶。 嗯， 我的享乐时代。 咁啊，琴日就翻咗去回乡啊，探亲啦，咁样咁啊，亦都有呢个祭祖嘅环节啦。咁啊，几年冇翻过乡下啦，同埋即系翻去啲祖屋啊，喺广州嗰度啦。 望一望啊，都要啊， 即系望一望啊，因为个行程都编排得好紧，即系啲爹哋妈咪，即系唔系啲爹哋妈，我爹哋妈咪，我爹哋妈咪，哇，好紧凑啊， 系， 即系有好多又要拜爷阿嫲，跟住又要翻去大太岗，又要点点成成，哇！走咗好多地方， 喂，你好適合同阿佳哥周樹佳佳哥錄幾集、啊， 周圍睇翻啲嘢， 係啊， 唔緊要啦，交換錄啦，嗱，我幫佳哥錄，你咪做你家人咯，好嘛，睇家 swap 嘅啫，係咪先？有乜所謂啊？係大家交換下，大家 swap 下，可能有啲新嘅， 係啊， 不如叫阿李家人醫生加阿佳哥一齊傾下偈， 係喎，有得 兩個一齊坐， 咁樣我哋可以翹埋雙手啊， 係啊， 得唔得？要 on panel 幫佢 up 機， 幫佢。我 帮佢哋安机， 咁啊，呢个广州之行有好多嘢可以发生啦，好多嘢可以同大家倾啊。首先咧，即系搭高铁好耐冇搭噶啦，咁啊，琴日咧，即系前日翻去广州喺西九龙站嗰度搭咧。已经超级多人啦、我深信呢有好大部分嘅香港嘅市民呢都返咗去内地嗰度啊要拜山咁样啦。咁、所以呢啲高铁飞呢哇真係一票难求。但係呢、真係试过啦。依家今次今日呢你入闸呢就唔系睇张飞㗎。系睇你个回乡证。 回乡证已经得啦嘛。 因为用证已经可以入咗闸啦。 实名㗎嘛。 系啦实名登记咁样啦。 好方便喎、 哦。方便。但係呢后生仔方便、老人家唔方便。 就係争啲乜嘢 因为呢嗰、那个健康申报表呢、就要喺微信嗰度搞。咁、呢係一定㗎喎。係官方一定㗎喎。所以一定要讲咗个名字出嚟、你唔喺微信搞呢就搞唔到嘅。咁、我教下大家先。就係、呢如果你諗住回乡探亲或者返去内地呢你喺个微信嗰度首先实名登记咗你个微信先。第二呢就拉落去喺个小程序嗰度咧，打海关呢两个字。咁咧，你打咗入去海关入边咧，就会有一个海关嘅健康申报表。你揿入去咧，就填咗个申报表。填完之后咧，跟住佢就会出个 QR code、哦。个 QR code 咧就系我嚟嘟嘅。咁你喺个海关关闸嗰度嘟，你嘟唔到咧就过唔到关啦。 哦， 咁好啦， 就棘住喺个位啦。 走嘅时候咧。咁你话喂使咩填多次啊？系唔需要嘅，只需要 update 翻佢一个叫自动更新嘅一个掣， 咁啊好啊！ 你揿完之后 有自动更新个掣，梗系揿咗佢先啦。 你 refresh 咗就可以喺广州，譬如我喺广州啦，咁就嘟翻个二维码就落翻嚟香港，就去翻又圆又方嗰个商场嗰度啊，即系西九高铁站嗰度啦。咁就系咁啦。但系如果你唔识咧，嗱，本身系好方便嘅。你唔识咧， 但你搞唔到咧， 就 好 复杂啦，就好复杂。 因为你香港嗰度上去广州就 已经搞唔掂 咗喺度啦， 搞唔掂啦。 如果唔用微信嗰个方法，就系冇可能完成到个程序噶啦，即一定要用嘅。 有嘅， 嗯， 人工帮你做， 哦、 但人工帮你做 就排队啦， 就要好棘啦，因为要揾个专人帮你去搞啊嘛，咁啊耐好多嘅，耐好多嘅咁样。因为随行咧，其实除咗我爹哋妈咪咧，就仲有一个99岁嘅叔叔啊，即系都系我哋家族入边嘅，咁、就事前已经帮佢搞好晒噶啦，因为唔容易噶，唔容易噶，即系做呢啲嘢。 佢冇问你啊，咩系微信啦、啊、咁样， 咁啊冇，唔系我呢个叔叔好醒嘅，好醒嘅，佢虽然90几岁，但系佢都系一个醒目嘅老人家。 捋紧电话噶啦，其实已经， 佢已经用紧。用咗几年啦， 系啊， 唉、哎，人哋 成日买嘢添啊， 唉、哎，人哋睇抖音啊，话你听咧，系咪先？总之系咁，嗱，呢个行程方面同大家交代啦，衣食住行都同大家讲下，食方面讲咩啊？成日话食在广州，依家今时今日咧，广州个饮食文化嗰个点心咧就好劲抽嘅，即系你譬如去饮餐茶咧，佢嗰啲点心嗰啲花款咧。系多到你唔信， 傳統同 fusion 都有噶嘛？ 系啦，淨係包啊，即係譬如香港咪食叉燒包咯， 奶黃包啊， 奶黃包啦，流沙包啦，蓮蓉包啦，嗱、通常呢幾款啦，你仲有諗到咩唔同嘅包啊？即係如果喺香港冇啦， 冇啊，冇乜啦， 即係你茶樓嗰啲啊嘛， 茶樓嗰啲包 麵包鋪嗰啲就唔計啦， 茶樓嗰啲 中式嗰啲， 哇，佢多咗幾款喎，佢有呢個麻蓉包，嗱麻蓉包咧就係我哋細個咧。成日会食，即系甜得好过分嘅，咬入去 香港好难揾到、啊， 咬入去咧好似食紧沙咁样，但系超级甜、超级好食嘅，我都记得系嗰种麻香味系好正嘅，应该系芝麻嗰种麻蓉啊，有冇食过？中哥当年细， 嗰个黑黑地色咁样噶， 灰色嘅， 灰色 个口感好浓嘅， 系啊， 口感系比较即系好似真系咬咗入去， 即 系 汤圆入边嗰啲芝麻咁样咯， 仲要浓啲啊， 系仲要浓啲啊， 咁我都应该好中意食噶， 系啦，咁啊。总之佢系咁多种包点嘅甜点里面，应该超级甜嘅。咁仲有保留啦，喺广州嗰度。第二呢，佢哋有种呢核桃包。 呢、个未试过啦。 核桃包呢就将啲核桃呢做馅，跟住整成一粒粒嘅核桃呢。因为佢哋好鍾意养生㗎嘛，你啲内地民众。保脑核桃包，咁、咧，你知我随行全部都系长者嚟噶啦，最紧要就系醒醒目目，系咪啊？唔好有呢个脑退化症。 啊好啊， 咁谂都唔谂， 一嚟嗌十笼啦。 但呢啲全部都好浪费嘅，即系仲话嗰个麻蓉包啊，嗰啲好浪费噶。 浪啊浪啊，嗱、呢啲就系啲包点啦。咁佢哋咧依家新兴咗好多时候咧，就系广州啲肠粉好食，因为系布拉肠粉， 系 巢皮嘅。但系佢巢皮得嚟咧，食就食个豉油同埋辣油同埋麻油，真系好出色嘅。 即系肠啊？ 唔系牛肉肠啦、叉烧肠啦。佢哋如果最 basic 咧，就系一种叫做蛋鸡蛋肠、即系腌咗啲蛋爱嚟去蒸佢咁样，系、正嘅。 哇，霹雳喎呢啲！ 嗱，呢个吸引。 呢几样咧就系讲咗食方面啊，同埋咧叫做行方面啦、住方面都未讲，睇下有冇机会稍后时间。 有。 再同大家去分享 下个礼拜再讲过咯， 好啦，咁啊，今个礼拜差唔多啦， 大家继续隔离啊， 大家复活节快乐， 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着真。 提提你，10点新闻报道之后有风 show 快活人。